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间中七级，间中六级，稍后转吹北至东北风达七级，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间中六级，稍后转吹北风达七级，可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六级，稍后转吹北风达七级，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六至七级，可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6至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东部达8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16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8公里。东沙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4级；澳门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4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3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情欲重如浓味，情色欲困用分味，食物淡调味，健康三小时出惊喜。 同去 Yes Ma， 蔬果同寻，美味愿意分。撑升格，少有现堂，跟我去追寻。若要抵啲，只悭营人，我食尽发慌。如升格，有型餐厅，营养清旺。 想更有型，上网搜寻卫生署升级有型食肆，食得健康啲。 会唔会嘈咗啲咧？清晨嘅时分，啊，咁就差唔多啦。早晨，时间嚟到啊，11月13号星期三嘅朝早6:06。 晨光第一次，晨光第一次。Time to wake up, time to wake up, time to for a little bit of 晨光第一次。 今日咧，除咗系呢个星期三之外咧，农历方面唔知道你会唔会注意咧？今日咧已经系踏入呢个农历嘅10月17嘅啦吓。咁喺呢个时候咧，自我介绍一下先，系啊，好多咧晨光嘅老朋友啦，都好耐冇喺呢个钟数咧，同呢一把声音咧系接上啦吓。我名叫鹏仔程振鹏啊吓，咁啊。都过咗好一段嘅日子咧，就冇喺呢一个嘅6点钟咧开台嘅时间咧，就同听众朋友咧就会面啦。咁当然啦，梗系唔放好嘢啦。咁有一啲嘅状况出现咗，咁所以先至咧，走马上任咧，就由鹏仔咧嚟到去为大家咧一早6点钟之后咧就迎接呢个晨光第一线嘅节目吓。你而家听紧嘅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再加上咧普通话台一齐联播嘅时段嚟嘅。咁冇办法噶啦，有阵时咧新手嘅嘢咧，就即系久唔久咧再埋翻个岗位咧，硬系有一啲咧即系甩甩漏漏咁嘅。即系譬如咧，应该6点后咧，除咗有呢一个嘅新闻啊，有呢一个嘅天气啊，同埋呢个华南海域嘅天气之外咧，应该有一个嘅经济行情嘅。咁啊，听惯咗呢个钟数嘅听众朋友咧，如果都等紧呢个经济行情嘅话咧，好快吓，鹏仔咧就会请我哋嘅。 即係新聞部嘅同事咧，為大家咧再送上呢一個嘅經濟行情嘅。咁至於今天咧喺呢一個嘅晨光第一線當中咧，真係話咁快咧，就有一個經濟行情咧，可以話係交俾大家啦。好，我哋啊將嘅時間咧就聽聽今日嘅經濟行情啊。 道瓊斯指數報27,691点，冇起跌。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3,091点，升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09，瑞士法郎0.993，澳元0.684，加元1.324，新西兰元0.633。人民币7，英镑对美元1.285，欧元对美元1.10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56.21美元，卖出1,456.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晨光每日一格， 到呢个晨光每日一格咧，我问咗阿小白噶啦，究竟晨光每日一格系咩嚟噶？咁其实咧都系一啲嘅小智慧啦，啲前人咧留落嘅一啲嘅有睿智喺包含当中嘅一啲嘅文句啊，或者一啲经典嘅座右铭啊等等啦吓。咁啊，今朝早咧，彭仔都想同大家分享一句啊吓，有一句说话咧就系叫做啊。己所不欲啊，勿施于人嘅，系啦。咁啊，呢一句说话，相信你咧都会啊有听过啦。咁其实呢一番嘅说话咧，就系出自咧呢一个嘅《论语》嘅，孔子嘅《论语》系嚟自咧《颜渊篇》第二章入边咧所讲嘅。当中嘅意思当然就系话自己咧唔愿意承受嘅事咧，亦都唔好强加喺别人嘅身上啊。咁呢一句说话就最啱咧，爱嚟系处理喺人际关系方面一个重要嘅原则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你都唔想系受到一啲苦难嘅时候，你又想唔想加喺人身上咧？呢排香港人咧可能会特别多感受啊吓。 你是太寂寞，还是太快乐？一语不发无恙，故意假作，还是没有感觉？一副坚决模样，收起天真，紧扣于内心。可是你还年轻。是最漂亮，谁能及你漂亮？抵抗凄苦创伤，你越战越强，谁人负力量？力量在万人上，烽烟飞飞，且当悲是喜，失落了自己。难与别离，少年甜梦里花朵奔放，不会叹息，不懂冷漠。至今从未见花朵奔放，也不见亮光。眼内有冷漠，无言像个空壳，天地里在流荡。凄凄清清听那哭号声。 满腔。甜梦里花朵芬芳，不会叹息，不懂冷漠。至今从未见花朵芬芳，也不见亮光。那日有快乐，谁人夺去快乐，使你痴痴去想。在流荡，凄凄清清听那歌，哭声黑夜里泪满腔。这笑脸找不到和暖睡床。 可能你都会比较少听到这一首的歌曲啊。如果你都是第一次听的话呢，话俾你听呢一首歌呢就并不是新作嚟㗎啦，即係我諗都有应该有20年前嘅作品啦，嚟自林忆莲嘅呢一首叫做苦难中的少年。如今喺香港苦难中嘅我諗唔只係少年啦嘛，即係老中青各自都喺度承受緊一啲呢自己唔想经历亦都係唔想遇到嘅一啲唔开心嘅事呀。咁啊一起努力啊，希望可以尽快跨过呢一种种嘅咁唔开心嘅事啦。咁其中咧，会唔会交通方面咧，都系会令到你咧系啊，唔系太过愉快嘅一啲嘅事情咧？因为咧，睇翻今天咧嗰个交通状况咧，都真系啊几论尽下嘅。咁喺呢个时候咧，就彭姐同你讲一讲啦。喺港铁方面咧，佢哋各线啊，机场快线除外啦，就轻铁啦、港铁巴士啦，佢嘅服务咧都会喺今晚嘅10点咧会结束嘅。而更加论尽嘅咧就系呢个东铁。因为东铁线就是全线暂停的，如果你很依赖这个东铁线来出门的话，那就真的要想想用其他交通工具，定是再想想你是不是真的有需要离开屋企，或者是要去上班，那份工是不是真的没了不得，又或者是不是一定要上学啊，是不是要赶着考状元不考不得这样啦。那这个东铁线就全线暂停的。好啦，另外呢港铁呢就旺角站、屯门站、将军澳站亦都係要暂时关闭嘅，列车亦都係不停相关嘅车站嘅。咁个别车站嘅出入口呢亦都会暂时关闭嘅。咁请乘客呢就预早计划行程啦。咁有关最新嘅车务安排呢就留意港铁嘅网页啦，同埋我哋电台嘅发放嘅消息啦。咁至于轻铁方面呢都係有好多嘅服务调整嘅。包括咗呢就係705啦。761P 以及咧751P 线咧系暂停嘅，610、614同埋615线咧就将会维持屯门码头至到洪水桥站嘅服务。751线咧就喺天水围区咧就将由呢个天荣啊改经湿地公园、天日、仲富以及系天耀站咧，并且返回呢一个嘅屯门方向。咁屯门区咧将会由市中心咧系改经安定、兆麟，以三圣咧就为终点站嘅。614及614P 线咧就将会由市中心就改经屯门、和田、屯门医院，就往元朗、兆康站方向。所有轻铁车辆咧将不经就系呢一个翠湖。同埋友爱站啦，就唔会经翠湖同埋友爱站，所有轻铁路线咧将会维持咧13至到系25分钟一班车噶吓。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系好似好好玩咁样添，因为好新鲜啊！对于彭仔嚟讲，神光百科全书讲咩好呢？ 啊，又俾我揾到样嘢。有冇听过呢一个叫坊间内疚综合症啊？大家，坊间内疚综合症咧，原来咧就话喺香港同埋新加坡呢一类咧系拥有丰富资产啊，但系时间咧贫乏嘅亚洲国家，尤其咧系普遍。咁啊，新加坡系亚洲国家，咁香港都系亚洲城市啫。意思即系话咧，我哋成日挂喺口边嗰啲，好忙啊，冇时间啊嗰种咧。咁有之前呢一种讲法嘅研究咧，就系访问咗有1300几人啦。咁啊，结果咧发现啊，所谓嘅放假内疚综合症咧，已经达到啦流行病嘅水平啦。咁而呢一种嘅现象咧，最经常出现咧就喺必须放假，但系咧觉得自己唔应该放假嘅人身上。我觉得系自己啊，我觉得系我彭仔自己啊。咁確切咁嚟講咧，就話英國舊年咧有67%嘅女性僱員，同埋有59%嘅男性僱員咧，係有呢一種嘅現象出現。咁咧仲話咧不足為奇嘅就係呢一種嘅現象咧，會隨住你嘅職位越高級咧，出現嘅情況咧就會係越頻密嘅啦。当中咧，高达有92%嘅高层管理人员啊，会有呢一种嘅现象添啊！啊，各位老板，觉唔觉自己有呢一种放假内疚综合症啦、啊、好啦，咁啊，有个咁样嘅症候群，当然亦都要咧去处理一下噶。咁究竟啊，管理人员可以采用啲乜嘢措施嚟到缓解呢一种咧喺职场蔓延嘅综合症啦、啊咁呢啲方法呢唔知道係咪真係有效啊，但亦都可以作为一种参考嘅。咁首先就话呢，有34%嘅雇员呢係同意简单建立一套良好嘅交接同埋休假安排。咁就等呢员工知道呢自己休假期间嘅工作情况呢係有助佢哋安心，即係唔会话你份工呢你离开咗个岗位呢就会搞到你咁 hea 㗎啦咁。哎呀，咁如果小白听到我今朝咧咧咁 hea 咧，可能佢会好唔安心、啊。但系咧，受访嘅五分一嘅员工表示咧，佢哋嘅经理咧就冇话以身作则、啊，令到佢嘅下属咧难以有样学样。咦？咁我今天算系以身作则，定系难以让我嘅员工有样学样咧？吓、啊？啊，无论点都好啦吓，以下落嚟呢首歌咧都系啱大家，不论你系放假定系翻工，心情都系要咁样嘅，路一定要走落去啊！ 勇等我阑珊，没有想过回头，一段又一段走不完的旅程，什么时候能走完？哦、oh, ，我的梦代表什么？又是什么让我们不安 ？That's just life， 寻找梦里的未来。That's just life， 笑对现实的。向前，路一直都在。Oh yeah yeah。穿过一块黎明，一片黑暗，没有想过回头。一段又一段走不完的旅程，什么时候能习惯？哦、oh, ，我的梦代表什么？又是什么让我们期盼 ？That's just life， 寻找梦。现实的无 向前，路一直都在。Oh, that's just life， 徘徊到不再徘徊。Oh, that's just life， 重来到不怕重来。没有选择的时候，不能选择的时候， oh, 永远向前。 有几句说话呢，我哋经常都会讲嘅。做我哋呢一行呢，成日都话 The show must go on。所以呢，有好多嘢呢都係不能停下来嘅。呢一个就係生活啦。路一直都在，有陈奕迅。 在我彭仔心目中呢，一个最完美的早晨呢，就是当每一朝早我回到嚟电台要准备主持晨光第一线的时候，见到呢我所有的主持拍档都在晒到，冇人请假，冇人病假，个个都精精神神，咁就是最完美最 perfect 的早晨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好啦，时间呢嚟到接近早上嘅六点半啦吓，咁而家呢係清晨嘅六点二十六分，咁你听緊嘅呢就係香港电台第二台，再加埋呢普通话台一起联播嘅时段晨光第一线。喺今天呢呢一个11月13号星期三嘅日子呢，天气方面呢都会係大致天晴啦，日间干燥嘅。最高气温呢大约係27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今晚呢转吹清劲北风。咁而展望啦，未来两三日呢係天晴干燥，早晚呢天气较凉，大家注意住啦。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2度，相对湿度83%。 情的小片段，若决心将心贡献，那本将会怎么变？快乐地看明天，更新创意草木在家边，唯有赚许多注意，每一天目标应验，要将终点去得远，大家向着前。小片段，若决心将心贡献，那本将会怎么变？快乐地看明天。 送给大家这一首的作品呢，是来自开心少女组，还记得这三位的当年的少女吗？他们的歌曲名字叫做明天，不过现在呢准备要对视呢。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香港电台林宝珠报道新闻。运输署表示，港铁东铁线全线暂停服务，加上吐露港公路受阻，预计朝早新界东交通严重受阻，呼吁市民提早出门口。由运输署总运输主任何君衡讲下最新情况。 由于设施受到严重破坏，东铁线的全线的列车服务需要暂停服务，而由于路面情况恶劣，港铁未能提供免费接驳巴士服务。另外，旺角站、屯门站和将军澳站暂停暂时关闭，轻铁的705、751P 和 761P 路线暂停服务。除了机场快线之外，港铁服务将会在今晚10点钟结束。在道路交通方面，多条道路受阻，包括吐露港公路、弥敦道介乎窝打老道和太子道和歌和老街等，沿途的多条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由于东铁线未能重开，加上吐露港公路仍然受阻，行经的巴士路线未能提供服务，我们预计来往新界东的交通将会受到严重的影响，或者可能出现严重挤塞的情况。运输署现正协调各个部门和公共交通机构，在可行的情况之下，务求尽快恢复新界东的交通。我们呼吁市民，尤其是由新界东出市区的市民，今日要密切留意交通情况，了解公共交通服务的改动安排，在安全和可行的情况之下提早出门，并且为行程预留额外的时间。驾驶人士如果遇到交通阻塞或者交通灯有待复修的路口的时候，请保持忍让和小心驾驶。市民请时刻留意最新的交通消息。 医管局表示，截至星期三凌晨之前，全港11间医院接收51名在示威活动中受伤的人士，年龄介乎10个月至81岁，其中一名男子情况严重。中大在大学健身室设立临时医疗站，并改名为战地医院。据了解，现场有30至40名伤者等候救援，部分人需要包扎和连针。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今晚转吹清劲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早晚天气较凉。依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等我考下你的退休常识先。 好啊。 退休之后想自制长粮可以点做呢？ 参加安老按揭计划，个个月有钱收。仲可以成世住翻喺自己层楼， 醒目！除咗安老按揭，仲有咩方法呢？ 发梦咯！ 错，系咪终身年金一样做到自制长粮，成世个个月有钱收，咁就可以安心退休啦！安老按揭或年金，自制长粮自安心。查询热线25360136。 虽然头先嗰两把声音好熟悉吓，但系唔好误会，呢一度系香港电台啊！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再加埋普通话台联播的时段。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网上投票经已结束，多谢乐迷以行动支持。 我们亦会以音乐之名加许年度杰出音乐人，重塑歌曲真故事。 透过跨媒体平台，见证不一样的十大中文金曲。 2020年1月， 以音乐之名，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欢迎浏览网页 rthk.hk 了解更多。 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房屋委员会全力支持 公屋资源切勿滥用。二台一众 DJ 全力声演公屋快活人广播剧， 你千祈唔好谂住将个公屋单位当系货仓咁用啊！ 公屋资源好珍贵噶，系起俾嗰啲人住噶嘛。哎呀，点可以用嚟做其他用途噶？ 重温公屋快活人广播剧，请登入 RTHK Team Power 嘅特备网页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震撼。 分秒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时间嚟到啦，星期三嘅朝早6:35，你听紧嘅咧系晨光第一线，冇错。平常咧就话6-7嘅时间咧就话主力咧都系由阿小白白月号咧就陪住大家翻工翻学啦，叫你起身啦咁样嘅。咁但系今朝早咧就系基于呢个路面上边嘅混乱情况，以至到咧根本就有啲地区咧系可以话交通咧都谂唔到用咩方法啦去出行嘅话。咁所以咧就影响埋阿小白咧，都不能够咧系如常咁喺呢个直播室咧出现咧，为大家咧就系主持节目啦。所以走马上任咧就有我彭仔程振鹏响树嘅喺6:00清晨嘅时分咧，已经陪住大家噶啦。咁一路咧会去到早上嘅10:00，这个嘅晨光第一线嘅节目时段吓。咁所以咧今朝早咧喺6:30过后咧都系不忘咧拣咗一首歌曲咧。大家知道咧有阵时啲说话咧，意思咧，用唔同嘅语气讲咧，都会有不同嘅演绎方法，带出佢当中嘅含义啊吓。好似呢一句说话咁啦，如果咧对于一啲即系支持行动嘅人讲咧，就会用一个欣赏嘅角度，就会话啊，真系多得你啊咁样。咁但系如果系俾人累嘅时候咧，亦都可以用呢一句说话嚟同对方讲，唉，真系多得你啊！ 前行一生脚踏过，前面崎岖有几多？同行的你总给我帮助，如同在冰天点了火。当呢位靓仔啱啱出世，好想攀高爬低伸手，想掌握一切。一路长大碰上每个问题，试着努力去突破，谂谂计真入围。终点差几多米，爬低起身又嚟，仍想未有离交不抵。谁人能一支足仔特惠，一起增加盛世，最后胜利放个位。如像天星照远方，多么能向我最好。奋斗欠缺结果，都不起身不气在。同行的你总给我帮助，如同在冰天点了火。Just want to take this chance to thank you for all you've done。每个人出世都是自己一个人，一个人离一个人离开，有一个人尘归尘，好似孤独是注定。咁点解要同人同行？自己一个一样感过一样，等到一日终老，但系过程有几多个知己就有几多人记得你，得人恩过千年记，万丈高楼从你起，一双手点够？有你喺前面，有我喺背后，人生呢场马拉松，答应你我缓缓左右。一日一日咁流逝，虽然呢条路从来都唔易行，但系感恩一直有你陪伴左右。无论未来系点，我知道有你就足够。前行一双脚踏过，同行多得你伴我，沿途给我几多次帮助。风吹不擦火， 前面崎岖有几多，同行的你总给我帮助，如同在冰天点了火。 呢一首作品咧，嚟自啊黄子轩，系啊，亦都系唱出咗佢自己呢个十周年啊，即系出道十周年嘅一个心声啊。个歌曲名字咧就叫《多得你》。咁啊，正话咧，彭姐都话咧，呢一个嘅说话咧，睇下你配合一个咩语气嘅啫。咁啊，有唔同嘅演绎嘅啊。如果系多得你咧，通常我咧就会仲衰啲咁讲嘅，即系多得你唔少啊。 我是白元浩啊，朝头早一起身擘大只眼，听到小小白对住我唱歌，就会提醒我自己今日一定要积极完成手头上的工作。 太阳爸爸，太阳爸爸，你去咗边？你去咗边？快啲快啲出嚟，快啲快啲出嚟，叫住我，叫住你。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小白今朝早咧，应该可以诶同佢两个仔仔一齐唱呢一只歌，呢只儿歌啦吓，咁啊等住呢，睇住呢个太阳伯伯出嚟啦吓，因为咧今朝早咧就诶佢都系因为多得唔知咩啦吓，咁所以咧就不能够出行啦，咁啊未能够咧系如常翻到嚟直播室，咁但系咧喺呢一个时候咧就让我彭仔咧有个机会咧同咧久违了嘅六点至七点嘅呢个二台啦，同普通话台嘅听众咧又可以有缘相聚啊吓，即系呢个咁难得嘅机会，希望系难得啦吓，真系只系一天咁就好啦吓，即系有阵时我都系好中意啲正常嘅生活嘅，不过咁。小白咧都系一个有交大嘅人嚟嘅，咁所以今天星期三，我哋依然喺呢个钟数咧有晨光第一线嘅晨光 KOL 啊！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头发蓬松，啲衫又衬得唔好，点算啊？ 放心啦，我哋职场变靓啲，一定帮到你噶。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我哋啊职场 KOL 咁啊变靓啲好紧要嘅，咁啊而家都叫哇十一月中旬啦，咁啊大家都想咧就系嚟紧啊今年嘅冬天咧会系冻唔冻咧，会着啲咩衫咧？咁但系都要留意住，今年咧即系冬天嘅化妆，每一年咧都会发觉系有啲变化嘅，变化咧就会令到我哋谂啊，今年嘅冬天兴啲乜嘢颜色啊，兴啲乜嘢妆啊？上年嘅妆而家仲化紧啊！即系叫做站喺呢个化妆界嘅尖端嘅朋友咧，就梗系会俾人秒啦，唔得噶嘛。咁所以今日朝头早 KOL 咧，又要揾啊我哋嘅Queenie 上到嚟啦，专业化妆设计美容顾问啦 ，Queenie 上到嚟同我哋讲下今年嘅冬天化妆方面有啲咩注意咧？咁啊有啲咩妆系啱今年冬天化咧 ？Queenie 早晨， 早晨小白， 啊、有啲咩妆啱下我哋啲听众参考下咧？有冇话今年就系兴一啲，譬如系？灰色嘅妆啊， 都唔系，今年都系继续兴大热嘅大地色，咁其实就会兴嗰啲枫叶嘅颜色啦。咁但系咧，今年冬天多埋一个叫做咧南瓜颜色。 南瓜，即系之前万圣节嗰啲南瓜色， 系啊，南瓜色。 万圣节过咗，而家仲整南瓜色会俾人笑噶。 唔系，万圣节就唔整南瓜色啦。但系而家冬天嗰个化妆就可能会用南瓜色啦。 系 啦，咁就会加咗呢个色颜色上到嚟。咁其实感觉上就好和暖嘅。咁但系咧，我哋个粉底着重咧都系咧偏雾面多啲嘅。 雾面即系点啊？ 雾面即系哑色。亞色即系唔好太有光泽嗰啲，因为如果太有光泽咧就唔襟兴啦。即系有一个潮流都系兴啲雾面嘅粉底啊，唔好另立立啦，令到块面。 而家呢个年代好似成日另立立咧，俾人觉得系纯粹面油多咁啊，我觉得。 系啊，除非你系有啲特别。即系节目或者活动去做呢一个效果嘅啫。咁如果唔系一般嚟讲，都会建议你即个潮流就兴啲雾面嘅化妆多啲咯。因为雾面就望出嚟咧，整体上好似哑色啲。咁你都知道啦，头发发型嗰啲咪成日喺度话染啲雾面嘅颜色嘅，即系哑色啊，咩亚麻籽啊，或者咩亚麻灰啊嗰啲。咁因为佢望出嚟都系灰灰地，即系有阵哑色嘅雾喺度，就唔会好似好光身好光泽。咁就觉得型㗎啦嘛。咁所以呢我哋呢眼影方面呢都会用 翻咧，一啲南瓜色，其實南瓜色咧就近似啲橙色，但係橙色得嚟咧， 啡啡地 係啦，啡啡地咁樣。咁、啊、其實最主要咧，我哋查嘅時候咧，今年個方法咧就係你查咗喺你個半個眼球眼窩嘅位置。 呢、這個南瓜色嘅都係喺隻眼嗰啲嘛，即係面珠墩嗰個位置都。 面珠墩都係南瓜色，甚至乎唇膏都可以係南瓜色。 咁成塊面就唔得，定還是我譬如眼、面珠墩、嘴，淨係揀一個地方有南瓜色？ 系可以， 咁就三个地方都有蓝光色嘅得唔得？ 三个就唔得，最多两个， 最多两个， 最多两个， 隔开佢，即 系啦，隔开佢。 如果两个就眼同嘴啦， 系， 中间啊隔开佢， 系啦系啦。 如果一个就你自己执生啦咁样， 系啦。咁、哦、如果眼同嘴或者眼红胭脂都得嘅， 嗯。 眼红胭脂， 眼红胭脂，哦， 系啦，眼红嘴，眼红胭脂，甚至乎唔眼浸感胭脂嘴， 嗯， 都可以。 系啊， 系啊。咁但系如果你话我哋要化出嚟精灵啲，咁梗系查埋眼影啦。查，因为始终查咗眼影之后咧，感觉上个轮廓都系深咗噶嘛。系啊，咁咧呢个咧，你查咗个颜色之后，就系我讲紧话你揿落去半个眼球嗰个眼窝位置咧，咁你就先咧就摆咗一个类似南瓜色暗啲嘅橙色摆咗上去先啦。跟住咧，我哋咧利用翻一个咧偏红枫叶红嗰啲颜色咧，咁你点翻少少咧，就喺我哋眼尾。向翻眼头三分一嘅位置， 唔睄下人一个嗰、那个眼尾， 系啦，呢个眼尾系啦，跟住咧就掂咗落去咧，就轻轻向翻眼头嘅方向，即系鼻哥嗰 方向， 系啦，推翻上前嘅，咁啊大约三分一嘅位置啦。咁而眼线方面咧，亦都可以拣翻啲啡色嘅眼线嘅。咁、 嗯、 因为我哋要衬翻，一般嚟讲咧都会拣黑色眼线啦，因为望出嚟。会大啲嘛，咁但係呢啡色嘅眼线呢就会望出嚟柔和啲嘅，咁、 嗯、 呢都好啱呢一个妆嘅配搭囉。 就係、是、你话即係今年嗰个大地色，其实就係南瓜色都係大地色㗎嘛。 係大地色嚟㗎、哦、因为佢偏橙呢啲颜色都係大地色。 泥土嘅颜色嘛。 泥土嘅颜色。 哦 okay、 但佢係即係佢係大地色得嚟呢係大橙大红咁样。 嗯嗯。 係啦。 红土嘛。 红土啊。 係啊。大展又红图咧， 就嚟新年又啱啦，系 夹硬嚟嘅呢个， 都 OK 嘅呢个。 好啦，咁冬天化妆即系除咗话我哋要注意有啲嘅叫大地色之外咧，仲有啲咩？譬如嘴唇啊，或者有冇话发型个颜色系点样配翻呢一个面上面化妆颜色咧？ 你如果发型嘅话，你可以咧拣翻啲咧枫叶红嗰啲颜色咯。 嗯， 枫叶红啦，或者我自己就觉得灰灰地嗰啲颜色咧就唔系太兴嘅啦，即系可能真系始终而家兴呢一个潮流嘅颜色咧，我哋就可以近翻啲颜色，因为望出嚟咧都几 Q 的， 嗯， 即系你染呢啲发型嘅话，同埋都显白噶， 系， 因为始终你早期兴嗰啲亚麻灰啊嗰啲咧，咁你其实染咗之后咧，块面咧你一唔化妆咧，就觉得你好似老婆婆咁样嘅、 哎， 你觉唔觉得？有阵时喺街度见到啲女仔咧， 我有阵时喺街可能见到嗰个仔系老婆婆嚟嘅， 真系老婆婆，系啦，咁所以咧望出嚟就唔够精神，咁嗰啲颜色你就需要一个浓妆去配搭啦。咁、但系如果我哋化呢啲嘅话，亦都可以个头发。色拣翻枫叶红嘅颜色啦，咁而胭脂方面呢如果我头先讲过啦，小白你咪问过要唔要三，即系大家都一齐去做晒南瓜色三个地方嘅。咁、如果譬如我哋眼同埋嘴用咗南瓜色嘅颜色去做嘅时候咧，个胭脂咧其实我哋可以拣翻粉红色嘅。 嗯， 系啦，浅粉红嘅颜色，咁就咧 唔会撞色嘅，浅粉红 唔会撞色嘅，因为都系同一个色系嚟噶，咁、会望出嚟都系偏暖色嘅，咁、但系当然啦，个浅粉红嘅颜色唔好带紫啦，个、粉红颜色唔好带紫，因为佢就变咗冷调噶啦， 冷调啊， 系。 冷 即系冷色调 哦，冷嘅色调 系冷嘅色调 哦，咁、就 cool 得滞啦， 系啦。 冬天我哋就话头先，你都话要有啲 warm 啲， 系啦 ，warm 啲嘅感觉咁样咯。咁、如果譬如我索性直情胭脂都唔搽嘅话咧，其实个嘴唇可以揀翻一啲咧，枫叶红，即系偏红啲嘅颜色。咁、但系啲颜色咧都系哑色嘅颜色嚟嘅、就唔好太有光泽。咁、会望出嚟都靓啲，咁但系咧好好抵死喎！你话唔光泽，但系你搽咗呢个唇膏咧咁鬼干， 啲唇纹一定显晒出嚟。 搽润唇膏嘅先搽唇膏。 系啊，好啱啊，好叻。 因为我成日有个问题，即系搽咗唇膏再搽润唇膏咧，咁即系润唇膏啊变晒做唇膏咁嘅颜色。 会走咗噶，嗰啲即系会令到个唇膏颜色散开咗噶， 系 啦，化开 啦。即系唇膏又好似怪怪地咁，咩搽到乌里马搽上晒色咁样。 系啊， 所以系搽润唇膏。 润唇膏直情系攞出嚟打圈。捽晒啲死皮， 打圈添啊！ 系 啊， 攞手指捽啊！ 喷出嚟嗰啲枕搽上去先。 你个嘴咁靓，冇乜唇纹就可以咯。如果真系万一遇到好干嘅嘴唇，但系又想搽呢啲枫叶红嘅颜色咧，即系带有哑色嘅状态咧，你系会好干到好似一条条坑咁。 哇！ 咁所以你首先咧攞一个润唇膏咧，即系。攞多少少啦，就唔好慳啦，喺個嘴唇度咧，就係打圈打圈，捽曬啲死皮，跟住攞紙巾印咗佢，抹走佢，跟住再薄薄地一層潤唇膏，再擦， 哇， 先至再擦你嘅。 唔怪之得啲人啲潤唇膏用得咁快啦， 你一支用好耐係咪？ 我一支用好耐，因為我淨係我嚟擦，我冇諗到，我冇諗到要我嚟打圈，又我嚟捽走唇嗰啲死皮啊。 唔係，因為可能你平時你自己都少擦唇膏，咁就唔會太過明顯。 我係少擦唇膏，但我其實擦潤唇膏擦得都幾密嘅。 咁你叻咯，你好乖啊， 係嘛？ 係啊，其實應該即係好似小白咁樣。养成呢个 搽 润 唇 膏 嘅 习惯啊，冇错。 咁我嘴就唔使成日 系啦， 搞啦， 又唔使爆，又唔使 靓啦， 冇错。 呢个紧要啊，好多谢你提醒我哋，同埋咧就讲下呢个冬天嘅化妆嘅今年啊，兴啲咩窍门啊吓。唔该晒 Queenie， 拜拜， 拜拜。 唔该晒 Queenie 咧，同埋阿小白啊。哦吼，又俾我发现咗小白嘅一个小秘密，即係耳濡目染呢咩近朱者赤呀嗰啲嘢呢，即係讲得好啱嘅。小白留意一下自己讲说话，你开始学咗阿 O 啦，呢样嘢都係紧要嘅。化完个靓妆之后，係咪觉得自己成个 model 咁呀？ GG. Even chilling will it give me her parasitic heat. With so much drama happening around you, that I wanna see my baby Gigi Gigi and Gigi. 属于梁咏琪的这首旧作《明舞》啊。 愉快感觉弥漫思绪，发出指信承诺本分，与你当梦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沉溺之前，沉溺最真，晨光第一次。 好啦，时间呢都快到早上嘅七点钟啦。咁喺七点前呢都彭仔喺度啦，提提大家啦，有关于呢一个嘅交通消息方面呢都係需要注意一下啦。因为呢今朝早上呢就呢一个交通呢都比较混乱一啲。其中呢包括就係港铁方面呢就东铁线呢全线暂停㗎，呢一个先至最震撼啊。东铁线呢就係全线暂停㗎。另外呢港铁其他消息包括就係旺角站啊，屯门站啦、将军澳站咧，亦都系要暂时关闭嘅，列车咧亦都不停相关嘅车站嘅。咁而个别嘅车站咧出入口亦都系会暂时关闭噶吓。咁另一方面咧就要注意到啦，包括咗就系港铁各线啦，就除咗机场快线啦，咁另外就系轻铁啦，同埋系港铁巴士嘅服务咧，都会喺今晚嘅晚上啊，系10点钟咧就会结束噶啦吓，咁至于轻铁方面，亦都有好多路线上边咧系会有服务调整嘅，包括咧就系705啦、761啦，同埋751P 线咧系暂停噶。咁更多相关嘅资讯咧，可以留意住我哋电台嘅消息啦。 准时。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十年嚟多得你同埋。你 前行一生脚踏过，前面崎岖有几多，沿途给我几多次帮助，无论大风吹不拆火，无常和无助奋斗欠缺结果，都不起身不气坐，如同在冰天点了火。 张立凡觉得十年嚟佢得到嘅嘢唔系净系靠自己一个人努力嘅，而系靠住身边好多好多人帮佢，而呢啲人亦都成为佢最珍贵嘅回忆。 为尘好似孤独系注定，咁点解要同人同行？自己一个一样感觉一样，等到一日终老，但系过程有几多个知己就有几多人记得你。 作曲黄子轩、柯新风，填词有诗君黄子轩，编曲系 Ted Tong， 监制 Ted Tong、黄子轩、赵振熙。记录佢入行十年嚟最大嘅感受。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作品之一，黄子轩多得。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今晚转吹清劲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早晚天气较凉。依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准时上到第一班巴士，翻到公司熟悉嘅感觉。喺校园钟声下，准备新嘅一堂课。茶楼人来人往，一盅两件，伴随闲话家常。 货品准备妥当，打开铺头闸门，感受温暖的阳光。新的一日，期望新的开始，珍惜香港这个家。 你好吗？我好挂住你啊。 The way you touch me, fly me to the sky. 不知道你有没有挂住我呢？ I heard the music, I found the magic in your life. 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阿欧每朝咧听到呢一只歌咧，就会好想起身噶啦。你唔觉得呢一只歌咧有一阵面包味嘅咩？就系阿 Lam 林子祥嘅《生命之曲》啦。食早餐啊，咁多位。 生命这好。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彭爷！ 哇，人啊， 系啊， 阿欧啊， 你好啊， 我终于见到人啊！ 今朝咧一翻到嚟电台之前咧，其实一起身咧已经有咧面书嘅推送咧，话早晨啊，彭爷咁样。 系啊，好紧要啊！六点钟听到程振鹏把声，简直系觉得。有事发生 系啊，咁啊，好多听众咧都已经讲，哇，彭仔翻工，咁我都即刻嘅醒啦。喂，究竟发生咩事？原来咁啊，小白咧因为琴晚啦、啊、路面嘅情况啦，咁啊， 今朝啊， 系啦、啊，今日都 因为都知道就由于呢个东铁线系全面咧系暂停嘅时候咧，再加埋佢连系嗰啲接驳巴士都会停埋、 嗯， 即系你令到整个新界东咧。都是可以话你要出行的话都是相当困难啊！咁啊可以想象得到咧，即系小白佢身住就喺、是、家住喺呢一个嘅新界东啦，咪、就系、是、咁，所以咧都了解嘅。不过我哋咧寻晚就已经咧好好沟通咗，就喺凌晨嘅时候咧就再作一个。決定咁，所以咧就為著我哋聽眾朋友咧，我哋不能夠係有呢個廣播受到影響同埋中斷噶嘛，咁啊要維持我哋咧正常嘅服務啊，咁所以咧就點都會咧有我哋嘅主持人咧會係嚟到直播室咧為大家主持節目嘅，咁啊今朝咧就由我彭仔咧就走馬上任嘅啫，咁啊但係喺七點過後咧就 O 咧都亦都非常之安全咁樣咧到步啦。 係啊，但係今日咧翻嚟電台嘅過程之中都真係好多驚險，因為路面上好多砖头啦，十盏灯咧有七盏咧都已经系冇晒啦。其实砖头都唔紧要，因为我架车高身咧，我都唔系几理嘅，因为翻嚟电台都系紧要。但系咧，原来好多铁枝喺路面、 哦、 啊，咁咧我人生真系第一次啫、嗯，即系如果咧惊喺路面爆胎咧，阻住后边啲车咧再。本身條路咧已經唔暢順啦、嗯，如果你架咁嘅車咧仲喺度頂住曬啊，或者仲要壞車咧，咁就好不忍。所以咧嗰啲位咧就特別要揸得小心啦。咁、嗯、啊提下路面依家駕駛嘅一啲叫做 駕駛者啦， 駕駛者啦。咁啊大家咧經過嘅時候咧、嗯、留意路面一啲金屬物品，因為其實咧香港好多胎咧都唔係防爆噶，咁啊好容易都會爆胎啦。咁如果你喺公路上面爆胎，第一超級危險，第二咧又會阻住好多车啦，所以大家咧驾驶嘅时候咧，分外留神啦。 好啦，咁、今朝早其实唔系净系得彭仔同阿 O 喺度嘅，我哋监制阿 Vincent 又一早翻咗嚟啦。我见到交通组好多同事亦都翻咗嚟，呢个时候咧，嗱一声俾佢哋开咪先吓。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Didi 辛苦你啦、 啊，真系好艰辛啊！今日翻到嚟 嗱，嗰、那个嘅开麦嘅时间，可能听众朋友唔觉得有咩咩咁特别咁艰辛啫、嗯，但系咧佢要能够准时翻到嚟咧，我谂你都系预早咗，我估唔到你预几多时间吓、啊？你知唔知我自己今朝系几点钟翻电台啊？ 几点钟啊？ 系四点。 四点钟翻嚟， 四点钟咧就真系出边畅通无阻啦。 系 系嚟到咧呢一个广播道咧，即系由呢个窝打路道转入嚟，经浸会医院咁样上嚟广播道嗰度咧，就系封咗路。就係當然係俾啲即係著黑色衫嘅人咧，就係、是、拉咗好多啲鐵閘啊等等嘅嘢攔住嘅，咁所以都要最後我係坐的士嘅，咁的士司機都要再兜一兜路咁樣咯嚇。 即係你意思係由廣播道上嚟嗰條路？ 係。 哦， 今朝四點嘅時候啊， 四點，但係我頭先六點幾翻嚟就已經冇 啦。咁啊，安全啦、啊，咁就。 但係光華路街仍然封㗎，好多路都封咗㗎、 不過呢啲狀況真係。隨時又再出現嘅，可能又通又塞，又通又塞，咁所以就我哋呢一刻都講唔清嘅。 嗱，你就叻啦，彭仔，你預先知道咗， 早啲翻嚟咯。 但我唔係嘛，我今朝起身我預翻平時正常嘅翻工時間，所以今朝好忙。 你都幾老定喎， 接唔到車。 預翻平時嘅時間。 係咯，預翻平時時間，因為我係諗住佢，即係我會諗住係唔得咪 call 的士咯。點知的士都 call 唔到，咁我樓下又有巴士、小巴好多公交啊嘛。點知所有公共運輸嘅交通都中斷曬。 唉，不過好彩。总系翻到嚟， 系总之翻到嚟啦。讲一讲交通先系好紧要噶吓，咁都提一提大家。其实今朝早咧巴士啊小巴真系咧就好难会搭到啊，应该我就系啦，唔知道大家系咪啦。咁、如果可以步行去地铁站咧，就预翻时间啦。好似如果要行半个钟头啊，七个字都自己预翻时间啦。咁讲翻所有嘅嘢先。咁头先 冷静啲。你嘴都震埋啊！啲地 我未驚完啊，頭先其實我好驚啊。 慢慢講，應該好多聽眾都要聽下依個交通嘅資訊嘅今朝。 好放鬆咁，我講翻慢啲先，凡仔。你知我見到我今朝我未運 都未大家啲語速都係有啲急，都明白嘅、 okay ， 都明白 的。好，咁啊提一提大家先啊。咁但係其實你有車嘅話都要小心啦，因為路面好多封路嘅。咁但係講咗公共嘅運輸先啊。 好啊。 港鐵旺角站、屯門站同埋將軍澳站關咗㗎。旺角站、屯門站。将军澳站咧，而家就关闭嘅。东铁线头先彭仔讲咗啦，全线封闭嘅。咁另外轻铁路线咧，705、761P、751P 咧都系暂时系暂停服务嘅。咁而751、614、61P 咧就需要改道行驶啦。咁所有嘅轻铁车辆咧就不会经翠湖啦，同埋友爱站。咁所有嘅轻铁路线咧都系维持13至25分钟一班嘅。 系正话提到一个系614P 吓，系你讲咗61P 啫。 哎呀，系啊，我惊到连。數目字都講唔清楚啊！好彩你醒目啫，彭生。好在 OK 614P 係需要改道行駛嘅。咁至於路面咧，都好多阻塞嘅。雖然你話自己有車翻嚟咧，都危險噶。喺新界南運路去大埔中心方向，而家就不能夠左轉去大埔中心嘅巴士總站啦。大埔嘅太和路近住大埔中心啦，封閉。安慈路介乎丁角路同埋大埔中心，新運路同埋志昌街嘅交界啦。屯門鄉事會路同埋杯道路嘅交界，最主要嘅道路就係吐露港啊。吐露港公路來回都受影響啊。吐露港公路去沙田咧，就近住圓洲仔嗰段封曬啦。咁去上水近香港中文大學嗰段都係封曬噶。咁所以你又冇鐵路，路面又冇，咁你真係自己諗下點樣翻到工啊？ 係啦，嗱， 咁仲有講埋少少先，青山公路。元朗段跟住凤翔路，你叫我讲慢啲嘛，慢到人哋我讲完，仲未讲完。 唔会唔会， 新 环 路同埋杯道路交界，顺东路同埋东涌消防局交界嘅。咁而路面咧，今朝早咧，其实所有车都开唔到啦。咁但系咧、就大榄隧道出九龙咧，就见到有少少车多嘅。咁呈祥道去荃湾近苏屋村较早前咧，就问咗运输处有坏车嘅。咁啊，而家走咗，咁所以咧段路咧都少少车多繁忙嘅啫。 终于讲完啦，系啊。咁但系呢一刻嘅啫，咁大家都知啦，交通信息万变。咁啊 ，keep 住交通组 update 我哋最新嘅一啲交通情况。 虽然有一啲讲法咧，有人听到啊，呢一两日听到有啲唔知系咩心态嘅讲法就系咁中意翻工啊嗱咁样嗰啲咧， 真系唔系喂， 但系真系香港人咧，我哋真系好勤力。我虽然咧自己一个人啫，但我都要食饭系。同埋我真係好鍾意自己份工， 我都好鍾意自己份工。如果唔係頭先我會冇生命危險返嚟。 我所以都係要為呢一個廣播呢，我有覺得有啲使命嘅。咁所以就無論點呢， 我都係會翻工嘅。 係， 有幾困難我都係會翻工嘅。 唔止做廣播啦，咁啊好多行業啦，譬如做救護啦、醫護嘅行業啦，嗰啲都係要準時翻工啦。咁有好多工作都係㗎。你諗下，喂，如果做海關嗰啲朋友仔，喂，佢都要準時翻工。如果唔係你冇關員咁樣又唔得，咁啊入境處咁樣，你想過關又過唔到關，嗰啲全部都要準時翻工嘅。 咁啊，反而就係有一啲嘅僱主咧，如果都係體諒啲員工咧，喺呢一個嘅咁大嘅情況底下咧，好難翻到工，又或者出行咧會有危險咧，其實都可以主動同啲員工講話譬如如果可以係 home office 嘅，喺屋企度做你嘅工作嘅，咁啊讓佢哋可以喺屋企度做咯。 不愧係好老闆啊，彭仔。 喂，咁呢啲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啊嘛。 如果個個心態係咁嘅，就天下太平。 仲有三個字啊，同理心啊。 啊，呢樣嘢好緊要。 係啊，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互諒互讓啦。唔該曬 Didi 先 ，thank you。好啊，咁啊，天氣方面咧，交俾咧依家回來途中嘅 Barbie。 翻唔翻到嚟啊 ，Barbie？ 哎呀，我同你嘅心態。 嗰大氣好緊要啊！ 你使唔使我講嗰句啊？ 翻嚟啊！ 你有冇嘢可以喺屋企做啊？譬如你而家咪可以揸住個電話同我哋報天氣咯。 係啊。 哎呀！因为咧，其实咧，我其实已经企咗个街度半个钟有多噶啦。 系， 但系咧， 你系咪就系新界东咯？ 系啊， 系咯， 我又系冇巴士，又系冇铁路咯，咪就系，所以就。由我頭先求救問大家開始，我已經喺街等咗一輪㗎啦。咁所以咧，即係到依家都仲係遍尋不獲一架車可以翻到嚟啦。我會繼續努力㗎，但 係嗱咁咧，正如頭先自己都有口話人啦，係嘛？咁我冇理由冇口話自己㗎嘛，嗬？ 咩啫？ 即係如果你有啲嘢可以喺唔使一定要撲翻嚟呢個 office 度做嘅話，我可以有好多功夫俾你做㗎。係 啊，即係電話試下做節目都 OK。我有陣時聽次官都係咁樣喺加拿大，次官加拿大温哥華嗰邊點啊？ 大家好， 唔會咁快接㗎，遲兩秒有少少 delay。 嗱， 係啊，唔係不過即係大家輕鬆少少啦。咁世界咁沉重冇。计啊，笑下先。 冇办法啦，苦中作乐，几时都系噶啦。 笑下先啦。咁啊，天气点啊？当然有好多嘢睇，条路未必睇天气。 我想话你知，讲一啲其实都几暖心嘅嘢俾你听喺半个钟。咁讲天气先。咁其实咧，今朝早咧都系天晴嘅。咁而且咧，即系都冇乜云啦，但系都几大风。咁咧，我就自己企咗喺一条即系大马路侧边咧，就一路望住个天，鼓励自己啦。即系，总会有晴天嘅。咁咧就希望即系大家都系有呢个感觉啦。咁我。講緊得意嘢就係咩咧？咁因為我自己今朝早就冇一個交通嘅選擇啦，只能夠揾的士啦。 係。 咁咧，我條街其實咧，我一落街嗰一刻咧，講緊六點幾嘅時候咧，已經係有幾十人企咗喺條街度等的士嘅啦。 真係唔奇啊！ 系啦，咁我就谂，咁大家都谂住同我同一个目标啊，咁应该有可能啩？即系如果 你想自制嚟掹的啊？ 夹车啦，夹车啦，或者系嘛？ 唔系我夹啊，系人哋夹啊。咁我咁讲紧咪有几十人嘅。每一次有的士经过咧，无论系冚咗旗啦，或者系起标嗰啲咧，咁成扎人就会冲埋去，然之后咧就好似咧街市正日拍卖咁样咧。 喂，有冇人一齐去边啊？咁样嗰啲系嘛？ 九龙湾系咪系啦？跟住之后咧就同我的士司机咧就拗啦。你唔去嗰度可唔可以喺中间啊？咁然后咧嗰几十人围住嗰架的士嘅时候咧，总会有几个系上到。 唔系，其实呢一种咧，嗱，虽然明嘅，即系咧，你走去兜生意做泥掹的呢样嘢咧，嗰个嘅法例上面咧系会有一啲嘅情况出现，都未定嘅，明嘅。咁但系咧，又喺一个咁特事特办嘅情况底下，你话大家抱住嗰个心态咧，唔系话想平啊。而係咧，即係唔想浪費一架車，只係坐一個人嘅時候，而大家又趕住要去一啲嘅地方，你嘅目的地咧，咁又真係無可厚非喎，又 係啊，同埋咧，都真係見到有啲私家車咧，即係可能見到啲途人係咁樣咧，都會慢使開窗問下去邊度咯。咁如果真係佢哋 私家車啊，定係 私家車嚟㗎，即係我都幾肯定係普通居民私家車咯，唔係某一啲類型嘅車子。咁所以就其實覺得喺呢一個咁樣嘅情況底下咧，即係體現到呢一種香港人咧都幾有嗰種守望相助嘅精神發揮出嚟咯。 哇！咁啊，當然啦，即係見到呢啲咁温馨嘅狀況、境況、現象啊，大家梗係開心啦，即係仲人間有情。但係咧，有陣時咧，我人係咁嘅，我心底唔好啦，可能都會問一。都会答多一句就系、是、 咁你上車都小心囉，即係唔好係咪車都上，因為其實都有風險㗎，如果你上陌生人嘅車。 咁都係啊，係咪 都係咪咁講啊？ 咁啊，兩邊都講下啦， 自己諗下啦，都真係㗎。 好啦，咁 同埋我想答多一句啊，如果你真係呢能夠係大家守望相助底下呢，就不同嘅陌生人一齊坐咗同一架車，私家車啦，即係又唔係話為咗錢，唔係為啲咩。大家上咗车之后呢倾偈呢都尽量倾啲无谓嘢好啦吓，费事等一阵大家有啲乜嘢。 正不合有啲人跳车 咁 样。咁 就无谓啦系咪。 係呀呢个都系紧要啊。Bobby 你知唔知道啊，一阵返嚟如果有个好心人车你返嚟你都。 係呀讲啲无谓嘢好啦。 係呀。 早好啦嘛。 係类似啦，食咩早餐嗰啲囉，好唔好啊吓。 知道啦嘛。Okay？ 好啦，乖啦 ，Bobby， 好啦，拜拜。 详尽嘅天气情况啦，阿欧。 好，同大家睇一睇先。今日咧大致天晴嘅，日间系干燥嘅，最高气温咧大概27度啊，吹和缓嘅东至到东北风啊。今晚咧就会转吹咧清劲嘅北风咯。展望啊，未来咧两三日咧天晴干燥啊，早晚都会天气较凉嘅。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咧82%啊。好啦，呢、這个时间呢咁大家都有好多嘢学啦。 係咪要返学啦呢样要。 唔差在返埋晨光大学啦。 好啊。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三朝早嘅晨光大学呢由我助教 Bobby 林慧，咁喺我身边呢就有注册中医师吴宇成医师 Victor， 早晨啊。 嗨各位早晨。 上一次呢就讲过蜂蜜嘅疗效啦，咁记得 Victor 呢都讲咗话今次会教下我哋点样去食蜂蜜㗎喎。 係啦冇错。 咁可能有啲听众呢都唔记得咗呢到底蜂蜜嘅好处系乜嘢啦，不如呢都请阿 Victor 呢同我哋重复一次到底蜂蜜有啲乜嘢好嘅功效啊。 好啊，蜂蜜呢上个礼拜提过啦，本身就系一个四季都非常适宜嘅个食物嚟嘅，本身我哋话点咧？秋天会大家重视呢个蜂蜜咧，其实就系因为我哋中医觉得咧，秋天咧就主燥嘅，天气干燥少少咯， 系 咁蜂蜜本身佢就比较滋润少少嘅，有一个滋润同埋呢个补肺补中益气嘅一个效果。咁本身佢如果现代研究嚟讲咧，本身蜂蜜咧。佢都有啲抗菌啦、抗炎啦，特別係呢個秋天都好容易感冒噶嘛，係因為天氣嘅一個忽冷忽熱。咁其實咧，蜂蜜都會幫助你增加呢個抵抗力，同埋本身都會抑制呢個細菌嘅繁殖。 嗯，我自己都試過呢、這個，即係食蜜糖咧，喺啲飛脂啊或者係炎症嘅傷口嗰度咧，都敷上少少蜜糖咧，都真係舒服啲喎，我覺得。 係啊，咁而家甚至乎醫學雜誌裏邊咧都有報道，其實用蜂蜜咧嚟處理傷口啊。或者啲燒傷，咁、那個效果其實分分鐘唔差過藥物嘅，係啦。咁另外上個禮拜我哋都分享過，除咗呢個增加抵抗力啦，其實蜂蜜咧佢本身都可以改善呢個乾燥啦，咁皮膚痕啊，或者可能有啲 mask 啊，其實都可以用蜂蜜去處理嘅。 係。 咁另外咧，佢本身都會幫助消除呢個疲勞啦，因為佢有好豐富嘅營養啦。咁對於身體唔係好舒服嘅人，即病人咧，其實都可以適當嘅補充少少蜜糖嘅，都有啲幫助嘅。 係。 咁另外咧，佢本身就有啲寡糖啊，佢都會幫助呢個益生菌啦，喺個腸嘅益生菌幫助排便。咁就排除呢个宿便啦。咁另外佢都对呢个幽门螺旋菌有啲抑制效果嘅。幽门螺旋菌佢本身都会令到你有啲胃癌啊呢个情况嘅。所以就适当嘅补充呢个蜜糖呢都可以改善呢啲问题，就避免呢个病嘅发生啦。所以其实可以讲呢蜜糖本身就好多功效。本身四季又啱食啦，同埋又唔係好贵啦，又好容易买到啦。所以都系呢个季节特别推荐俾各位听众嘅。 咁啊，即係除咗话讲咗佢哋嘅一啲好处之外呢，咁到底有啲乜嘢嘅食用方法可以教下我哋嘅晨光听众 呢？咁其实今日呢我哋就为大家准备咗有啲食疗嘅方法教大家整嘅。就因为我哋话秋天呢可能就比较容易乾燥啦，咁有啲人可能大便都比较困难啲嘅。咁呢度呢我哋准备咗一个叫黑芝麻蜂蜜饮。咁呢首先呢就准备适当嘅黑芝麻粉啦，大概 10g 至 20g 啦。蜂蜜 15g 啦，咁咧其实好简单嘅，就将啲黑芝麻粉咧倒落个杯里边，就系沟啲蜜糖同埋啲温水，咁样搅匀佢就饮就得噶啦。系啦，咁呢个咧就对于普通嘅保健有好好嘅帮助，因为黑芝麻本身佢养血通便嘅，同埋佢都有好多丰富嘅纤维，咁特别适合早餐啊，或者可以咁样饮啦。系啦， 咁另外咧，我哋都準備咗一個檸檬蜂蜜生姜茶嘅一個食療方法。 嗯， 咁呢個檸檬生姜茶咧有兩種製作方法嘅。 係。 咁今日咧我就帶咗呢個咧係煮過嘅蜂蜜檸檬生姜茶，係啦，咁喺Barbie你可以睇一睇。 嗱， 呢個送俾你啦。 哦，多謝你啊 ，Victor。咁我見到啱入邊咧都係有啲檸檬片啦，咁個底應該有啲蜜糖嚟嘅，哇，聞見好香嘅。 咩味啊？ 我覺得有啲薑同埋蜜糖嘅甜味咯。 係啦，冇錯。咁呢個咧，其實個原料咧就好簡單嘅，佢就有檸檬啦，生姜啦，蜜糖啦， 係。 咁呢三個物質啦，咁咧我哋教大家煮啦。咁首先咧，你就準備適當嘅薑。咁薑咧其實就唔需要太多嘅，咁可能10至15 gram 就得㗎啦。除非你中意辣啦，就檸檬咧我就準備兩粒嘅，一粒咧就榨汁，一粒就切片。 係。 咁之後咧就準備少少水，唔好太多。咁之後加少少檸檬汁、檸檬同埋薑擺埋一齊煮。 煮幾耐啊？要？ 15至20分鐘啦。咁之後咧，你就將個蜜糖咧溝埋一齊。咁大概就200至300 ml 嘅蜜糖。咁样去煮到结，咁咧就倒出嚟就得噶啦。咁咧煮完之后咧，我哋就可能要摆喺雪柜啊，收住一两个礼拜都 OK 嘅。咁每次要饮嘅时候咧，就滗一羹出嚟，或者攞一片柠檬摆喺个水里边，咁样就冲暖水咁饮啦。咁呢个其实都几好嘅，因为本身咧我哋话蜜糖本身就有好好功效啦。咁柠檬本身就有丰富维他命 C 啦，同好多啲即系啲美白效果都好好啦，同埋佢本身就对呢、這个。提高免疫系统都好有帮助嘅，咁同埋生姜嚟讲，我哋都系话姜本身就有一个抗病毒效果好好啦。中医嚟讲，佢都系一个温散健脾胃，同埋一个预防感冒嘅一个食物嚟嘅。同埋姜咧，本身我哋中医就话佢比较辛同埋散嘅。咁蜜糖咧，本身就有个滋润同埋收敛嘅效果，所以我哋沟埋一齐咧，就反而咧抑制咗佢散嘅呢个功效，即系唔会咁散咯。咁其实对于好多病人嚟讲，就比较温和嘅食物，都比较适合一家大细咁样饮嘅。 咁啊，同埋加上咧，听咗 Victor 讲咧，蜜糖有咁多个效用咧，整定一啱咁样嘅蜂蜜柠檬生姜茶喺屋企咧，定时攞嚟饮咧，都真系有好处。 系啊，又方便啦，最重要系因为可以不嚟饮就得噶啦，不准备就辛苦少少，但系之后就好方便啦。 系都唔难整嘅，头先听你咁讲，咁啊，希望咧我哋听住收音机嘅听众朋友咧，都可以试一试整一整啦。 好， 今朝早再一次唔该晒注册中医师吴宇成医师，我哋下个礼拜再倾过啦。拜拜， 晨光大学。Here's to the ones that we got. Cheers to the wish you were here, but you're not. 'Cause the drink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of everything we've been through. Toast to the ones here today. Toast to the ones that we lost on the way. 'Cause the drink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and the memories bring back your. There's a time that I remember when I did not know no pain, when I believed in forever and everything would stay the same. Now my heart feels like December when somebody say your name. 'Cause I can't reach out to call you, but I know I will one day. Yeah. Everybody hurts sometimes. Everybody hurts someday. Yeah, yeah. But everything gon' be alright. Gonna raise a glass and say, hey. Here's to the ones that we got. Cheers to the wish you were here, but you're not. 'Cause the dream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of everything we've been through. Toast to the ones here today. Toast to the ones that we lost on the way. 'Cause the dream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and the memories bring back your. Memories bring back your. There's a time that I remember when I never felt so lost, and I felt all of the hatred was too powerful to stop. Now my heart feels like an ember, and it's lighting up the dark. I'll carry these torches for ya, and you know I'll never drop. Yeah. Everybody hurts sometimes. Everybody hurts someday. Yeah, yeah. But everything gon' be alright. Gonna raise a glass and say, hey. Here's to the ones that we got. Cheers to the wish you were here, but you're not. cause the dream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of everything we've been through. Toast to the ones here today, toast to the ones that we lost on the way, cause the dream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and the memories bring back, memories bring back your. 有 Maroon 5 嘅作品啊 ，Memories。 嗯，听讲呢首歌都系纪念佢嘅一位音乐上嘅好朋友咁样。 系啊，咁啊，关于咧呢啲喂难忘嘅时刻咧，都记得彭爷做咁早咧，都已经系 一想当年咁啊，好似系嘛？ 久远少少嘅年代咯。 今朝吓到咧，连做夜晚嘅崔洁彤啊，都弹起身啊，话 系咪啊？ 佢話係好笑頭喎、 啊，好笑頭 已經唔係好笑頭啦，七點半啦。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上晝七點半，而家有陳宇軒報導新聞。本港深夜多区持续有冲突和堵路行动，今朝交通非常混乱。运输署总运输主任何君衡表示，预计新界东和新界北公共交通服务严重受影响，呼吁市民保持忍让。 现时东铁线未能重开，加上吐露港公路仍然受阻，所有行经吐露港公路的巴士路线未能提供服务，在新界东和新界北出市区的交通和公共交通服务受到严重的影响。其他地區的巴士服務亦都只能提供有限度的服務。現時路面的交通和公共交通服務的情況十分不穩定，我們呼籲市民，尤其是需要由新界東和新界北出市區的市民，請你們保持忍讓，並且繼續留意最新的交通消息。 多區昨晚有人堵路，警方昨晚在旺角、葵涌、將軍澳、香港仔、大埔、元朗、屯門等多個區施放催淚彈驅散示威者，其中旺角和大埔等地區的衝突持續至到凌晨，有示威者進入九龍塘又一城大肆破壞和縱火。中大昨晚起爆发警民冲突，防暴警察晚上持续在连接中大的二号桥向中大校园方向密集发射催泪弹和橡胶子弹，攻势持续两个半钟头，曾经在距离中大校长段崇智不够50米的距离发射，有示威者投掷汽油弹还击，大约40名学生和示威者受伤，有学生怀疑头部中弹失去意识。警方晚上近十点宣布撤退，但随即又以水炮车向人群射水，直到凌晨仍然有大批学生在防线留守。医管局表示，截至星期三凌晨之前，全港11间医院接收51名在示威活动中受伤的人士，年龄介乎10个月至81岁，其中一名男子情况是严重。国际消息，辞职的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抵达墨西哥接受政治庇护。莫拉莱斯和其他辞职官员乘搭墨西哥军方飞机抵达墨西哥城国际机场，墨西哥外长埃布拉德等迎接。莫拉莱斯表示，辞职是希望避免发生更多流血和冲突。玻利维亚十月底举行总统和国会选举，官方结果显示莫拉莱斯可以在第一轮直接胜出，但反对派指责舞弊，拒绝承认。在武装部队总司令和警察总司令的要求之下，莫拉莱斯辞职寻求庇护。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今晚转吹清劲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是天晴干燥，早晚天气较凉。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先同你讲啲铁路消息先啦。咁最新收到嘅铁路消息咧，就系西铁线咧，而家咧不停咧元朗站啊，西铁线不停元朗站噶。咁另外东铁线咧就已经系全线暂停啦。咁港铁旺角站、屯门站、将军澳线咧都系暂停。咁另外啦，轻铁路线705、761P、751P 咧都系暂停服务啦，而751、614、614P 就要改道行驶，咁所有轻铁嘅车辆咧系不会经翠湖啦，同埋友爱站，所有轻铁嘅路线咧就维持13至25分钟一班噶。咁港中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 近住北架山对出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北架山挤塞，反方向啊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一段咧都系挤塞噶。咁隧道方面嘅情况咧，而家咁多条隧道咧，就只系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咧，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咁但系大榄隧道咧，出翻九龙咧，都系非常之挤塞，龙尾排到去博爱医院嘅。路面方面咧，喺新界咁而家新田公路去翻大榄隧道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锦绣花园啦。咁元朗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福亨村一段咧都系挤塞。荃锦公路去翻荃锦交汇处方向，龙尾排到去光板田村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响里面可以找到共鸣，启发灵感，可以有曲折离奇的情节，扣人心弦的故事，出人意表的结局。找一本你喜欢的书看看，可以给你无限空间追寻梦想，看书的乐趣和魅力任你尽情探索，共享喜悦新时代。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彭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梗是叫有林忆莲的歌啦。是哪一首不重要，最紧要是有啊。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发出资讯尽我本分，预备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内心，寻觅知识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早晨7:36，早晨彭爷， 早晨阿欧，早晨各位晨光第一线的听众朋友，咁啊嚟到7:30过后呢，咁啊要同阿欧咧就一起同啲听众咧分享一下啲外国嘅消息系咪啊？ 睇啲外国嘅新闻啊，外媒报咩咧？咁啊，喂，睇到一个咧外国嘅网站，其实佢都系一个媒体嚟嘅，叫做 Evening Standard 啊，咁啊指出咧，喂，原来咧。叔叔抱抱啊，吓有阵时话叔叔抱抱咧、哦，喂有三大好处啊， 即系婶婶抱抱就唔好， 都得都得，我系叔叔啊，我系叔叔之年，哦、即系抱抱 啊， 喂拥抱嘅好处咧系好多噶、啊 哦，即系 give me a hug， 系 系 啦，咁啊 hug 先，系啦，嗰啲系咪啊？ 咁啊早几个年头咧，咪好兴喺嗰啲 街上边 天星码头 free hug 咁样嘅，咁样揽揽咁样。 其实都系想宣扬一样就系、是、 爱、 啊，都有听过听讲过咧，就系、是、人与人之间咧。即係能夠咧，係互相擁抱咧。其實擁抱呢一個嘅動作咧，係、當中咧有有好多愛啊，同埋係關懷啊，同埋會令到人咧有一種安慰嘅感覺嘅。即 係 唔係嗰啲攬攬石石鹹鹹濕濕嗰啲，唔係嗰啲嘢啊嚇。 係啦，咁喂，我就覺得擁抱咧同鹹濕個分界都幾 其實分到嘅， 幾遠嘅喎。其實單純一個， 我只怕有啲別有用心嘅人聽咗之後就以為。 咸湿，晨早流流咁咸湿咁样。 哎呀，你同你老公又揽揽抱抱咁样，即系 人哋同人哋老公揽揽都冇问题。 即系你唔好同我啊，意思即系咁讲啊。 OK OK， 咁啊，呢个媒体报道咧，喂，拥抱嘅好处咧真系超级多嘅。咁啊，再加上之前好流行台湾嗰度咧，爱的抱抱啊，有啲抱抱会噶嘛，即系 artist 见面会咁样咧。咁旧时就系净系见面啦，或者签个名咁样影相。 抱抱会系， 系而家有得。 抱下个叫做偶像咁样啊，好 sweet。咁啊，系时候讲下咧拥抱嘅好处。第一，头先彭姐都讲啦，哇，好有爱嘅一个释出啦。根据研究显示咧，拥抱咧系最佳嘅抗孤独药啊。啊，咁啊，人咧喺拥抱嘅时候咧，大脑咧会产生啊呢个叫催产素啊。嗱，呢个催产素咧 点样写噶？ 催眠个催，生产个产，素、 哦、 嘅、大家元素个素啦，咁啊，喂呢、這个催产素嘅作用咧，可以俾神经咧感觉到咧、人嘅情感起伏嘅，咁啊令到咧人咧有一种咧身心咧、安慰嘅感觉啊，咁亦都真系嘅，佢话咧最原始嘅一啲动作，譬如拥抱咧，就系、咧可以俾到人哋一种信任啊，同埋咧一种啊好亲密嘅感觉咁啊，情感上有交流咁样啦，咁啊除咗我咧头先咧话会释出咧呢个催产素之外咧，仲会咧释出呢个咧，哇犀利 咩咧？ 多巴胺啊！嗱、這、呢个有听过啦， 即系会令你开心嘅嗰种感觉。 系啊，会有开心嘅因子啊！呢、這个多巴胺咁啊。特別有情緒問題嘅一啲朋友仔咧、 哦，更加需要啊！ 係啦，多擁抱咁樣啊！ 誒，有個細佬嚟咗，阿細佬 係 交通組嘅細佬，你叫咩名話？阿 Toby 細佬 ，Toby 叔叔抱抱， 係啊， 佢即刻閂門走咗啊！ 即係好似未畢業，未戒奶。唔系，佢好似未成年咁样嘅样 子。冇冇冇， 呢、个小朋友。 港台依家冇童工噶啦，冇童工，冇。 好，讲正经嘅，呢个交通消息嚟嘅。西铁线锦上路站至到屯门咧就暂停服务，目前咧就只能够维持系锦上路站至到红磡站嘅服务啫。好啦，重复一次，西铁线方面，锦上路站至到去屯门咧系暂停服务嘅，目前只能够维持咧就系锦上路站至到红磡站嘅服务嘅。哇，咁屯门出嚟嗰啲朋友都扭搞啊，都 唔係好出到啊， 係咯，咁要留意啦嚇。 唔知係咪同屋企人抱抱可以釋出啲安慰嘅情緒喺呢家？ 都可能可以喎、啊。 嗱頭先講啦， 關心關懷係 啦，講到咧呢個多巴胺嘅產出啦，或者釋出有開心嘅元素咧，再加上啊呢個咧頭先講嘅催產素啦，仲有咧皮質醇啊，同埋呢個血清素咧，呢啲嗱好多學名嘅嘢啦。總之咧，擁抱咧就會令到你咧。有一種身心愉悅嘅感覺啊！仲有嗱，你頭先講，喂，所有嘢都係好心靈嘅嘢嚟嘅喎，或者喂好安慰嘅嘢嚟嘅喎，仲有冇啲真係可以咧令到健康好啲噶？喂，真係有喎，擁 實質啲啊， 係啊，咁咧有醫學專家發現咧，擁抱可以咧有效咁樣咧。降低呢個皮質醇啊，即係壓力荷爾蒙啦。咁由於咧皮質醇咧係掌管呢個高血壓啊，同埋呢個心臟病嘅一個調節器嚟嘅。咁如果咧你嘅皮質醇咧係降低咗嘅話咧，咁意味住咧你個心臟病同埋高血壓咧嗰情況咧就可以咧就大大減低啦。 因為之前有睇過一啲嘅電視廣告咧，佢都係賣嗰啲健康產品咧，都話皮質醇偏高咧就唔好啊，容易發脾氣啊，又或者係容易抑鬱啊等等咁樣。咁啊，能夠啊擁抱，靠一個擁抱咧，就可以讓你嘅皮質醇咧就降低，啊又唔會話令到佢扯高咁啊，應該都係好嘢嚟嘅。不過想問阿 O 咧，咁你日常生活中？系啊，日常生活中啊，多唔多拥抱呢回事咧？ 如果同屋企人就当然会有啦，一啲相对close 啲嘅接触，咁好正常啫。咁 瞓觉前或者起身后，出门前， 出门前又唔会可能真系一啲平时等车嘅时候咯。虽然好少等车啊，但系真系会等车等 lift 嘅时候咧， 等车嘅时候会揽一揽， 系啊，真系噶，系啊， 特别嘅。 冇嘢做嘛，系啊，冇嘢做，搵啲嘢嚟做下，又唔想讲嘢。喂，我觉得咧，拥抱咧，即系代替说话咧，即系传说中呢句歌词都啱，和情人深深拥抱来代替讲话好嘛咧？呢、這个谢霆锋嘅歌词咧，即系啱。 原来真系啱。 有阵时咧，成日讲咧，好容易讲多错多。你知我哋啲电台佬咧，好中意系咁讲咧，塞爆个 airtime 咧。其实咧，原来人生系啊，人生唔需要讲咁多嘢，特别呢啲咁嘅时刻啦。你讲嘢讲得多，人哋听到你讲嗰啲嘢，喂唔啱听，又插两句。系啊，不如大家静静地，即系享受一下一个两个人独处嘅空间啦。不过咧，我有一个体验咧，系同 陌生人擁抱嘅，就係咧贏咗波之後啊，咁啊同啲隊友咧，即係好感動咁樣攬頭攬頸，成班馬佬啊，有汗啊， 其實唔識嘅， 識嘅，但係未親密到要 攬， 要攬咯，成班馬佬，大家贏咗波之後攬住咧，流曬汗又臭咁樣咧， 咁佢就唔係你嘅陌生人咯， 唔係陌生嘅，不過真係唔係有血緣關係以至咧，即係屋企人關係咁樣咯，又嚟交通消息啦。 唔是交通消息，是教育局的宣布，这个都是紧要的，学你啊，我 是 啊，都是 紧 要 的。 好啦，教育局宣布呢，就学生家长可以视乎情况决定是否呢俾仔女返学嘅。嗱，听住啦，教育局发出一个特别嘅报告，因应今日交通及突发事故情况。咁啊，部分主要交通干道咧就严重受影响啦。咁教育局宣布啊，学生家长可以视乎情况就决定子女啊是否上学，并且应该尽早通知学校。教育局强调啊，学校必须保持校舍开放，并且尽量安排足够人手咧，系妥善照顾翻学校嘅学生，同家长咧保持沟通。并且確保咧喺安全嘅情況之下咧，讓學生咧係翻屋企嘅。咁而教育局再次提醒學生咧，必須時刻以安全就為大前提啊，切勿喺街上流連或者咧前往可能有危險嘅地方，更加唔可以參與咧違法嘅活動啊。咁教育局咧就會同學校保持緊密聯繫，咁啊因應情況咧提供適切嘅支援嘅。 咁啊，除咗教育局嘅資訊咧係紧要嘅之外咧，仲有啊，运输署嘅资讯都系紧要嘅。咁啊，依家好焦急啦，可能喺路边咧截车翻工嘅你咧，就听实以下落嚟嘅广播啦。咁啊，运输署咧就喺上午7:43啊，即系啱啱几分钟之前咧就宣布，因应咧路面嘅状况咧，下列嘅路段咧系暂时封咗，同埋咧系封闭嘅，包括有咧香港嘅上亚厘北道啦，同埋下亚厘北道嘅连接路啦，九龙嘅亚皆老街。介乎樱桃街同埋弥敦道嘅歌和老街近达之路啦，咁啊弥敦道咧介乎太子道西同埋咧窝打路道嘅新界方面就比较多少少啊吓，咁啊南运路啦往大埔中心方向啊就不能咧左转大埔中心嘅巴士总站啊，大埔嘅太和路咧近住大埔中心嗰度又系封路啦，安慈路咧介乎咧丁角路啊同埋咧大埔中心咧又系封路嘅，咁啊远少少啦，屯门乡事会路咧同埋咧呢个杯道路嘅交界啦，仲有咧吐露港公路啊，咁啊往沙田方向咧近住圆洲仔啊嗰度咧都系封闭嘅，咁啊吐露港公路往住上水方向啊近中文大学嗰度都系封。青山公路往元朗段近住凤翔路都是封闭的，以上的道路都是受阻改路或者暂停服务的，驾驶人士以至司机朋友就要留意翻啦吓。 系好啊，咁啊，即系真系有需要大家互相揽揽先得。 系啊，真系揽揽，不过咧揽人都是一次揽一个好，即系如果 two at a time 咧，即系同时揽两个。 哦，同时揽两个。 咁就 攬炒囉。咁呢个係最唔想要见到嘅。 咁所以都係专一啲，大家有 Edgar 嘅新歌。 两个也太易被骗，你算两个都充满优点。捆绑式三角每天都给一些假希望霸占。受害人行骗，两个都爱，三个人冒险。 香港电台第二台、yeah.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啊，今日今朝 sport 到你咧，先同大家咧讲讲，喂，今晚咧有波睇噶咯，咁啊，欧洲国家杯咧外围赛啊吓，咁啊，重燃战火啦，经过咧两轮嘅国际赛期之后咧，20个。决赛周的席位已经知道了，都多了很多不同的球队有得打，或者不同的国家用这个啱啲，因为是欧洲国家杯的外围赛，传统的列强都会有在这里，英格兰、荷兰、爱尔兰，还有意大利、比利时、还有斯朗、葡萄牙都有得打。睇实啦，咁啊分组赛咧都分得几平均下，又冇咧传说中嘅死亡之组。咁不过咧，弱队咧就入到嚟咧外围赛咧，难免会俾人炒噶啦。因为咧好多咧欧洲嘅小国咧都有份打，包括咧马耳他啦，嗰啲拉脱维亚咁啊，摩尔多瓦咁样，圣马力诺啊，呢啲咧传统咧就系一入去叫做欧洲国家杯咧，已经俾人大炒咧10-0嘅球队咧，今次啊都有机会参与。咁系因为咧赛会。都想令到赛事平均一啲，亦都令到啊呢啲譬如圣马力诺啊或者马耳他呢啲地方咧，都有机会啊同到西班牙一线嘅欧洲国家咧可以切磋到啊嘛，因为咧技术嘅较劲咧都系好紧要嘅，亦都俾咧当地嘅球员咧可以同啲哇巨星踢下波咧，都系一个体验嚟嘅。如果唔系咧，鱼腩就永远同鱼腩一齐打咧，咁。就冇乜意思啊吓，咁啊，转个角度啦，其实咧香港咧都有一个赛事咧正在进行之中嘅，就系咧呢个香港公开赛咧就系、是、羽毛球赛，喺边度打咧？喺红馆开打，其实咧琴日啊已经开打紧噶啦，咁啊包括咧有好多唔同嘅球手啦，咁啊譬如谢影雪啊，咁啊都有参加，呢啲都系香港如果你系熟咧羽毛球坛嘅熟悉嘅一啲名字啦，咁当然啦，场内咧一定啊系。咁叫住咧，香港加油，香港加油噶啦！无论系点样都好，咁啊赛事咧继续进行之中啦。咁啊系咪香港嘅球手可以赢晒咧？又未至于嘅。你都知道啦，喺呢个羽毛球坛入边啊，好多强国噶嘛，包括咧马来西亚啦，以至咧中国啦，再加上咧就系一啲其他欧洲新兴嘅国家咧，其实咧对羽毛球嘅进步啊都几大下嘅。咁啊再。最后咧讲埋呢一个啦，关于咧 NBA 方面嘅情报啊，咁啊马刺嘅球星咧，通尼帕加咧，咁啊就退役啦，啊曾经咧协助马刺咧夺得咧4个总冠军噶，并且喺2007年咧成为总决赛嘅 FMVP F。即系 final 啦，咁啊 MVP 就系最有价值球员啦。帕加咧，琴日啊进行呢个退役嘅仪式啦，多位嘅 NBA 名宿啦，包括咧邓肯啦、赞奥比利啦，都避免出席啊吓。咁啊，连咧法国嘅足球明星啊亨利都有撑场，可惜咧马刺啊主场啦唔太争气啊，咁啊输波，咁啊为到帕加咧就助兴咁样啊。有阵时咧，即系大家都系估唔到嘅，好多反高潮啦。咁但系咧。讲到啊，呢一样嘢咧，可能啊，阿彭爷咧有机会可以参与得到。 哦，系乜嘢啊？ 系啊，咁啊，知道你 运动嘅嘢， 有阵时咧都过一过大海啦。咁有阵时都会， 因为 系工作需要咧，睇下人哋啲场地设计啊，或者睇下啲演唱会啊，咁样啦。 我仲有兴趣需要嘅，不过而家工作需要啦，大家要知道呢个交通消息啊，阿欧啊，今日同埋各位听众留意啦。马鞍山线由于咧就系大水坑站就系被人咧投掷外物。咁啊，影响架空电缆运作。目前咧，马鞍山线服务咧调整如下：就大围至石门站咧就系5分钟一班车，石门至大水坑站咧就15分钟一班车，单轨双程行车。咁而大水坑至到乌溪沙站咧就系7分钟一班车嘅吓。咁啊，重复一次啦，大围至石门站咧就5分钟一班车。石门至大水坑站就15分钟一班车，就是单轨双程行车。 另外就是大水坑至到乌溪沙站就是7分钟一班车嘅。 咁啊，讲到车咧，就可以讲下呢一个咯。头先关于澳门、啊、第66届咧澳门格林披治大赛车咧，将会喺咧听日举行啊，去到17号嘅。所以呢个 weekend 咧、哦大家都可以参与一下啦。咁啊，仲有飞卖嘅，我头先上官网睇过咁样啊吓。 贵唔贵噶？其实啲飞 其实咧，原来咧一嚿水咧到几千蚊都有噶。咁、哦、当然你话喂一嚿水睇唔睇到噶？咁啊实睇到嘅、哦，不过睇得细啲啦， 或者实听到咯， 系实听。咁啦，咁啊，記得咧，上早段時間咧，佢哋嘅澳門賽車都有啲事故啦，咁啊，你都記得有個深刻嘅畫面，哇，有個車嘣一聲飛咗去嗰度炒車，有個女車手咁樣，希望咧今年咧冇事冇幹啦嚇，咁啊，大家欣賞賽車之餘咧， 平平安安， 仲會咧有機會欣賞一下啲Racing Girls 啊嚇， 哦係咪啊？嗰啲叫哇賽車女郎， 不過咧今年咧好似聞説咧都會減少少少啊，同埋咧亦都因為 减少啲咩先？ 女士平权嘅缘故咧、哦，其实呢个赛车女郎咧喺之前 F1 咧好多站咧都已经咧取消咗噶啦， 觉得可能贬低咗女性嘅嘅。 系啦，类似咁，你又唔叫个男人攞住着得性感啲举牌咁样，即有类似咁嘅， 几好睇嘅嗰度， 咁成脚脚毛咁样，都真系唔知道。 有人中意嘅， 我都知道咁啊，所以都同大家观察一下啦，无论场内定场外啊吓。咁早上咧，戴薇呢一首作品啊吓，咁当然有啲朋友觉得哇 ，Racing Girl 咧就系 Angel 嚟噶，咁但系咧 ，Ariana Grande 啊同埋 Miley Cyrus 咧就同你讲啊 ，Don't Call Me Angel 啊。将近八点啦，同大家咧睇埋天气啊！今日大致天晴啊，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咧大概27度啊，吹和缓嘅东至到东北风啊。今晚咧就会转吹咧清劲嘅北风啦。展望未来咧两三日咧都系天晴同埋干燥嘅，早晚咧天气会较凉嘅。依家气温23度啊，相对湿度咧82%。转个头继续晨光第一线。 有单车卡住在列车不能够移动，元朗站亦有突发情况，因此西铁线服务受阻，需要作出调整。西铁线锦上路站至到屯门站暂停服务，目前只是维持到锦上路站至红磡站的服务。港铁东铁线全线暂停，除了机场快线之外，其余各线晚上10点停止服务。旺角屯門和將軍澳站是暫時關閉，個別車站的出入口亦都會暫時封閉。教育局發出特別報告，因應今日交通和突發事故情況，部分主要交通幹道嚴重受影響，教育局宣布學生家長可視乎情況決定子女是否上學，並應該盡早通知學校。教育局强调，学校必须保持校舍开放，并尽量安排足够人手，妥善照顾翻学的学生，同家长保持沟通，并确保在安全的情况之下先俾学生翻屋企。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系报23,391点，跌128点。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829，英镑10.061，瑞士法郎7.887，澳元5.356，加元5.916，新西兰元4.963，欧元8.6222。每百日元对港元7.18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527，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458.38美元，賣出1458.77美元。天氣方面，華中氣壓正在上升，預料一道冷風將會形成，並在今晚抵達華南沿岸地區。另外一個低壓區正為菲律賓以東海域帶來不穩定天氣。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日間乾燥，最高氣温大約27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今晚轉吹清勁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天晴乾燥，早晚天氣較涼。而家氣温23度，相對濕度8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铁路消息先吓。咁而家港铁啦，旺角站、屯门站、将军澳站咧系暂停噶。咁东铁线就全线暂停啦，东铁线全线暂停，西铁线锦上路至到屯门咧就暂停，西铁线嘅锦上路啦至到屯门咧就暂停。马鞍山线咧由于大水坑站咧就系有被人哋破坏电缆运作啦。咁而家马鞍山线咧大围至到石门就五分钟一班车。石門至到大水坑站15分鐘一班車㗎。咁另外講返好多封路㗎，咁講返渡輪先。馬料水附近嘅交通狀況影響啦，而家馬料水至到塔門嘅街道服務呢都係需要暫停㗎。馬料水至到塔門嘅街道渡輪服務呢係要暫停㗎。咁補充返馬鞍山先。馬鞍山線呢而家目前馬鞍山線大圍至到石門站係5分鐘一班嘅，石門至到大水坑站就15分鐘一班，咁而家單軌雙程行車㗎。咁另外大水坑至到烏溪沙站啦，就要7分鐘一班車。咁路面好多封路，咁大家留意啦。喺九龍嘅亞皆老街介乎櫻桃街同埋彌敦道，歌和老街近達之路，歌和老街同埋窩打老道嘅交界啦，彌敦道介乎太子道西同埋窩打老道。聯合道近住香港浸信會醫院對出都係需要封閉㗎。咁喺新界南運路去大埔中心方向，不能夠左轉大埔中心嘅巴士總站啦。大埔太和路近住大埔中心，安慈路介乎丁角路同埋大埔中心，屯門鄉事會路同埋杯道路嘅交界，吐露港公路去沙田方向近圓洲仔啦，同埋吐露港公路去上水近香港中文大學都封曬㗎。振環路同埋杯道路交界啦。咁講翻交通意外，龍翔道去荃灣方向近住北架山對出，由於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擠塞，龍尾排到黃大仙中心。咁咁多條隧道咧，最擠塞嘅隧道就係大欖隧道啊！大欖隧道出九龍方向，龍尾排到去博愛醫院；將軍澳隧道出觀塘去到電話機樓。咁其餘嘅隧道暫時正常噶。咁路面喺新界方面咧，新田公路去翻大欖隧道方向就擠塞，龍尾排到去石湖圍；荃錦公路去翻荃錦交匯處啦，龍尾排到去朗日峰噶。咁大家留意啦。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哎呀，到期要帮阿妈交水费，仲要赶住交税同差饷地租添，点算啊？系，而家开始水费、税同差饷地租单都印咗转数快嘅 QR code。只要用手机银行或电子钱包扫一扫就可以缴费，转数快，数码缴费话咁易。以上资讯由香港金融管理局提供。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早上时间来到八点啱啱答二嘅字啦，八点十分，继续我哋晨光第一线，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吓，陪伴住大家嘅呢一把声音咧，系我系彭仔程振鹏啊。今日咧嚟到系十一月十三号星期三嘅呢个早上咧，咁啊香港人咧就话都经历咗好多啦，咁啊今天咧。能够咧系啊继续诶紧守岗位啦，如常咧就系诶为自己嘅生活啦，为自己嘅工作啦，以至到系诶学校方面咧，如果你系啊翻到学校嘅话咧吓，继续你嘅课堂咧都系非常之咧等你高兴啊吓。咁啊，但系如果真系未能够诶如愿啊翻到去呢个学校啊或者工作办公嘅地方咧，都唔紧要。啊，咁啊，最紧要咧就系你听住我哋香港电台啦吓，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晨光第一线咧陪住你，我哋有好多咧即系最 update 一啲嘅交通嘅资讯，尤其是呢一刻咧非常之紧要嘅交通资讯咧，都会同大家咧去更新啊。咁啊呢个时候咧就有天气方面亦都系话你听啦。咁啊，今日咧天气预测咧会系大致天晴啦，日间干燥嘅，最高气温大约系27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今晚咧就转吹清劲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咧，天晴干燥，早晚咧天气较凉啊。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3度，相对湿度81%嘅。咁另外咧，我哋喺财经方面嘅资讯亦都唔会甩咗去嘅，继续会有我哋嘅财金达人喺度噶。 晨光财经第一线，第一线。 已经咧喺电话旁边咧，有系嚟自咧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噶。早晨，温卓培。 早晨， 系你好啊。咁啊，今朝早咧，当然要同大家先咧就睇睇呢个美国方面咧，就因为阿特朗普咧又有啲说话讲咗啦，呢一点咧就唔知又会点样影响嗰个嘅经济命脉啦吓。 冇錯啦，喺昨晚嚟講嘅話咧，就美國總統嘅特朗普咧就發表咗喺紐約咧就發表咗講話嘅，咁佢最主要咧就係講翻咧就話中美貿易咧就快將能夠達成協議啦咁樣，咁但係咧佢亦都冇講到咧就個日子啦，亦都冇講到喺邊度會簽署呢一個嘅階段性嘅貿易協議啦，咁呢啲都係市場最想知嘅，但係佢都完全係冇講到嘅，我相信因為家嚟講都係言之尚早啦，可能大家都仲未傾掂啦。咁但特朗普咧又都警告啦，就話咧如果最終達成唔到協議嘅話咧，咁當然佢會係加徵關税啊等等。咁佢講嘅嘢咧，基本上嘅意義不大嘅，因為即係重複翻佢過去所講嘅嘢嘅啫。咁反而咧就喺呢一個嘅白宮經濟顧問庫德洛咧喺接受 CNBC 電台訪問嘅時候咧，佢講嘅嘢咧就更加有意義嘅。咁佢講咩咧？佢講咧就話如果一旦咧個協議達成嘅話咧，佢預期咧部分已經徵收的關税就有機會會是被豁免的。咁佢呢一個講法嚟講嘅話就即係大家都興奮下啦。咁但係對昨日美股嚟講，個影響都唔大嘅。你見到美股道指基本上係冇升跌嘅。 係，咁啊呢一點啊，即係似乎同嗰個嘅説話嘅份量，同呢一個市場嘅反應啊，究竟係叫做太大落差，定還是係什麼咧？大家可以分析一下自己啊。咁啊，除咗話係美國方面嘅情況咧，咁我哋都向來都聽阿温卓培你講分析嘅時候咧，都好多時都會提及到就係英國方面嘅。咁啊，英國方面有冇啲咩新嘅分析咧？ 英國嚟講嘅話咧，就我哋知道佢喺星期一咧就公布咗個第三季度嘅 GDP。個 GDP 嚟講嘅話咧，按季比咧有 0.3% 嘅增長，咁啊扭轉咗咧第二季度咧係收縮 0.2%， 咁就避免咗咧即係兩季，如果兩季同時係收縮嘅話咧，咁就係衰退啦。咁就係而家嚟講就扭轉咗呢個局勢嘅。咁但係如果你睇翻第三季嘅英國嘅經濟增長，如果按年比咧，都只係得個 1% 都可以話。是自2010年以来是最低的增幅来的。咁即係反映呢其实呢即係如果撇除政治呢啲因素呢，其实英国係真係需要呢去減息去刺激下佢嘅经济㗎。咁但係当然呢就喺呢一个英国嚟讲亦都有好消息㗎。最好嘅消息呢就係呢脱欧党魁法拉奇呢就我哋知道佢早前呢就警告过，就話如果即係佢要求咧就呢一、這個嘅保守黨黨魁約翰遜咧，就喺趁今次嘅大選咧，就重新制定嘅脱歐個方案，而 要更加脱歐咁樣樣。咁如果唔係嘅話咧，佢就話咧唔會支持啊恆信啊咁樣樣。咁所以之前咧啲人大家都驚嘅，因為咧這個脱歐黨同保守黨咧，佢哋大家都係傾向脱歐嘅。咁如果佢哋分裂嘅話咧，可能會令到保守黨勝出嘅機會咧會大大降低嘅。咁但係咧，佢喺今個星期初咧，佢又重申啦，佢就話咧佢係會繼續支持啊約翰遜嘅。喺保守黨有即係有議員去競選嘅話咧，咁佢又唔會喺嗰度咧就去 分薄個票源，唔使啦， 會分薄個票源嘅。咁所以講完呢番説話之後咧，就市場咧就即係個憂慮又降低咗啦，就覺得咧就即係約翰遜贏嘅機會又大啦。咁到期時咧就可以咧就喺國會度咧就通過佢要嘅通過嘅脱歐嘅方案啦。咁所以咧就見到咧英鎊嘅匯價咧亦都因為咁樣咧喺今個星期一打後嘅時間，我哋見到咧就顯著係上升咗上嚟嘅。 係咁啊，除咗話係英鎊咧顯著上升起上嚟之外咧，就亦都睇埋我哋自己啲人民幣啊，我哋國家嘅人民幣咧都转强啊，咁但系亦都有人咁去分析，就话转强都并非无因，咁究竟有何因为呢？吓， 嗱，我哋见到咧，就中国十月份嘅即系银行嘅新增贷款咧，得个6600多亿啦，嘅人民币咧，可以话系自2017年12月以嚟系最低啦。咁呢个咧数字咧，俾人嘅感觉咧就话，中央系咪真系需要加多啲嗰个宽松嘅货币政策去帮助下个经济，帮助下啲企业咧咁样样。咁当市场觉得中央系要进一步宽松嘅时候，咁理论上系对人民币汇价不利嘅。咁但系咧近期咧，我哋见到咧人民币嘅汇价咧就显著咧系走强啦。我相信原因有三个嘅。第一個嚟講嘅話咧，就按照慣例咧，每當中美喺個貿易談判係有起色嘅時候咧，咁通常人民幣都會略為偏強嘅，這個過去個慣例都係咁上下嘅。咁另一方面嚟講嘅話咧，就見到咧就喺個。如果中美真係能夠有機會達成協議嘅話咧，咁我相信嘅協議嚟講，咁當中咧亦都可能會涉及個人民幣匯價嘅問題啦。咁所以可能市場有咁嘅諗法啦，咁所以亦都係推高咗個人民幣嘅匯價啦。咁第三樣嘢嚟講嘅話咧，就如果中美真係如果個美金係走弱嘅時候咧。咁亦都會咧，係令到個人民幣自然咧就走強嘅。咁近期咧個美元嘅匯價咧就反覆啦。咁所以你見到人民幣匯價咧嗰個弱勢咧亦都係減退咗嘅。 係哇，係咁啊，即係大家變咗一啲外幣方面啦嚇。不論你係諗呢一個英鎊啊，定係諗呢個人民幣還是美元咧，都有好多咧要考慮嘅因素啊。咁今朝早咧就多謝温卓培啦，就喺呢個時候咧同我哋咧分析咗咁多啦。咁要留待咧就下個禮拜。一嘅时间咧，先再同你通话咯，温卓培。 好啊，好啊，咁啊，仲有一样嘅提大家嘅，咁啊，今晚嚟讲嘅话就联储局主席阿鲍威尔咧就会讲话嘅，咁我哋即管听下佢有咩讲啦。 好，咁留意住啊，尤其是嗰啲讲完之后咧，有好多啲当中嘅隐藏嘅有啲嘅内容咧，仲紧要啲先至系分析嘅重点。好，咁我哋下个礼拜再倾过， okay. 多谢你， 拜 拜。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 陪你一齐望， 唔怕再赖床。 好啦，呢、這个时候咧，继续咧同大家有一啲特别消息要系宣告嘅。咁劳工处嘅消息，阿欧都要留意一下。好啦，咁呢一个咧，劳工处咧就呼吁啲雇主应该考虑咧今日交通以及路面嘅情况。就雇员上班嘅安排咧，作出系弹性处理。咁呢一点咧，系有助维持良好嘅劳资关系，并且咧系确保雇员咧安全以及系机构运作顺畅嘅。咁劳工处嘅发言人就话咧，雇员如果系因为路面交通或者系公共运输服务状况等等问题而未能及时返回工作岗位，咁点啊？雇主应该咧体谅雇员嘅情况，并且作出咧弹性处理嘅。咁另外咧，政府发言人亦都表示咧，就政府亦都会同样以体谅嘅态度处理政府雇员嘅情况。系啊，芭比听住啊。嗱，如果雇员咧因为交通问题而未能及时返回工作岗位，应该咧系尽快通知直属上司，通知咗我啦。咁而有关部门咧会作出咧弹性处理嘅，几好，一路讲咧一路咧系应用紧噶。好，咁呢一个咧就系啲老板们啊吓，应该咧就听劳工处呢一个嘅呼吁啦吓。 感觉弥漫四周，发出资讯尽我股份，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内心，寻觅自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香港是我心，一颗不变心，实在记忆不怨。 今时今日，个个移民嘅，唔通个个都想移民咩？ 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学人串社科，今集讨论社会点样界定新移民嘅公民地位。 移民走咗嘅，又会对原居地留低啲咩影响？ 人都走咗啦，点解仲要关心原居地呢？ 今晚11点， 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组合 Triple H 全新作品 Bad Love 在歌词上面除了会有少量英语之外，原来还有西班牙文陪你数1、2、3、4，似乎他们希望将歌曲进化成为更加多元化，其实原因都是因为希望可以将这种不同语言不同情感的矛盾用他们的歌曲展现给你听。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Triple A Bad Love。今个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Triple A Bad Love。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我是阿欧，我好鍾意飲奶茶嘅，朝头早呢有一杯香滑嘅奶茶呢加一个好食嘅早餐啦，就係、是、一个最好嘅早上啦，当然要听实晨光第一线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我要告诉彭爷爷的一件事。 好啦，咁既然阿 O 喺度呢，咁就要话俾彭爷爷听一件事喎，有咩事可以向佢禀告一下咁样呢？ 係啊，彭爷早晨。 係啦，早晨啊 O， 早晨啊听众啊。 咁多位晨光嘅听众都早晨啊。话说呢过去嗰个星期六日呢，小弟就去咗台湾做少少嘢啦。咁工作之余呢仲有一日呢行程日志呢可以去下呢高雄旁边嘅一个小岛，因为我做嘢嘅地方就喺高雄啦， 是不是 台南啊？系啊，台南，我好少去台南噶。其实嗰度咧就再比台北慢一啲啦，平一啲啦、哦。所有嘢咧都系，譬如台北咧、嗯，你觉得喂一碗卤肉饭咧港币10蚊计啦，佢一碗卤肉饭咧港币5蚊计咯。 哦，即系嗰个生活指数系低啲嘅。 系啊，好都几低下，其实几夸张。即系有阵时都会去睇下楼咁样咯。200万港纸咧买到2000几尺。 咁你买咗几多啊？ 我冇喎、啊，我冇，想话买啲手信翻嚟俾大家嘅，但系咧见到呢个手信咧，我又唔系好开胃、啊。咁咧话说咧喺高雄咧旁边有一个小岛嘅，咁啊当地有啲朋友话，喂你去嗰个小岛啦，就叫做咧奇津，一支奇个奇，咁啊津就系三点水嗰、那个津津有味嗰津啦。 咁、那个地方向来系有咩文明嘅咧？ 喂，佢最文明咧就系宋楚瑜，韩国瑜啊。韓國瑜啊，即係大家知道啦，依家韓國瑜嗰個冇頭髮嗰、那個，大家好紅啦咁樣。咁、 哦、 咧、 哦， 原來咧佢喺嗰度發跡嘅、哦，所以咧佢當選咗之後咧，依家成個台南咪佢玩曬嘅咁樣。 原來因為出咗一位名人。 係啊，跟住呢個咧，奇津咧上年嘅遊客咧，係衰退嘅，衰退咗100几万嘅。今年咧、啊，因為佢當選咗啦，即係或者呢幾年啦，即係佢得勢啦，係得勢啦，咁啊，喂，遊客回升、啊，連咧喺高雄咧搭過去奇津呢一架渡輪咧。嗰張飛啊，都升咗60%喎，咁樣 嚇。但係冇理由係因為一個政客或者一個政治人物。 而大旺我到个经济， 咁好巴闭喎！ 系啊，佢哋真系政治明星化得好紧要噶。 莫非佢出咗好多纪念品？ 系啊，跟住咧，咁经过嗰啲干货档摊咧，咁我就话，跟住咧有个姐姐话：帅哥，要不要买这个？是 什么来的？ 是韩国鱼啊！哇，我心谂乜嘢啊？做咩要买个韩国鱼、啊？ 差啲以为听错咗韩国嘢。 系啊，喂，跟住咧，我就头先都发咗。俾阿彭爷咧，原来咧韩国鱼咧系一啲鱼嚟噶，即系平 真系鱼啊！ 平时我哋卖嗰啲咧咸湿嘢嗰啲咧，有啲口果铺头咧，咪有啲鱼干嘅。 系啊系啊系啊，好似油，好似啲咸鱼干咁样。 系啊，佢俾你一包一包咁样卖咯，好搞笑。 即系话咧，连台南嘅啲方众咧。佢哋、 啊、 都兴食字喎，咁就 係。係啊，好鍾意食呢啲字㗎。 即係將呢阿韩国鱼嗰个鱼呢本来係呢一个嘅周鱼嗰个鱼㗎嘛。 係啊係啊。 咁佢、就食咗落去呢就係一条鱼个鱼喎。 嗯，所以跟住呢佢就叫我试食啦，咁、我梗系唔食啦，因为佢卖相都好差下嘅。其实我自己真心觉得， 唔系啊，有啲似日本嗰啲零食啊， 系咯，日本嗰啲搽咗酱油烧干咗啲鱼干鱼啊嘛， 系啦，就会捞埋啲杂豆咁嚟卖嗰啲咧，有啲似系咁，点解唔试啊？都唔系话太核突啫。 有阵时我喺度谂咧，即系台湾呢啲食字咧，搞笑 get 啦，当然系。咁但系咧，你支持佢咧，究竟你买咗翻去咧？你食唔食佢咧？咁如果你食佢咧，如果系难食嘅话咧，咁咪又可以大做文章。如果好食嘅话，你知喂台湾头先都讲啦，即系政治明星化、明星政治化咁样。咁你而家见到佢哋依家就嚟选嗰啲立委，下年台湾选啦，一月嘅时候咁样。咁所以咧，即系哇，都好多呢啲嘢。咁啊。跟住咧，嗰个姐姐咧又话：，喂，你不吃韩国鱼，你吃不吃宋楚瑜啊？咁样，喂，原来有另一只鱼叫宋楚瑜喎， 宋楚瑜 另一只鱼嘅鱼干啊？ 啊，乜唔系？系同一样嘢嚟噶？ 唔系啊，佢有另一只，我冇 send 到，我冇 send 到俾你，我转个头搵翻。 即系佢有两款呢啲咁嘅鱼干， 系、啊、 零食鱼干，一种咧就叫做韩国鱼， 系就比较大一点的。 另外一种咧就系而家冇咁风行嘅，就宋楚瑜， 比较小一点的。 哦，咁样啊，几识做生意喎、啊啊！即系呢个台湾嘅朋友 睇到呢啲咧，都觉得啊，当然我哋作为香港人不胆笑啦，或者又可以感受。就下當地嘅一啲為選舉氣氛啊，或者咧將啲政治人物咧出嚟調笑啊，搞下笑啊，或者咧整成食物啊，咁啊，亦都冇攞過咧嗰、個叫做當事人嘅 permit 喎、啊，我都幾可肯定咧，韓國瑜咧自己未必知道咧成為咗魚乾，因為咧我真心覺得咧一個人啊嚇，咁、如果你突然間話製作一個產品，啊、但係咧。啲錢咧又唔係落佢袋嘅喎，咁仲要你係乜嘢啊？你係魚乾啫咁樣係咪？ 不過我諗對方應該又唔會話太介意嘅。喂，人哋俾面你先攞你個名嚟到做呢一個嘅招牌，或者攞嚟玩係咪？ 係啊， 某程度上咧都應該有翻啲作為一個政治人物咧有翻啲氣量啦，有啲幽默感啦，係咪？ 不過講還講啦，呢、這個地方咧叫奇津嘅呢個地方、啊都幾建議大家去。 但係佢要搭船搭幾耐咧？ 其实搭五分钟嘅啫， 哦咁 搭五分钟都几近下嘅。 系乜嘢船啊？坐 坐佢嗰啲渡轮，好似香港嗰啲渡海小轮咁样 咯。咁样嘅 系啦，坐五分钟咁咧，你去到当地，佢一个岛仔嚟嘅，系啦。咁啊食海鲜又啦，叫到成台都系咧，都系$200咁样咯，食到唔食。咁佢成个岛咧，有啲似南丫岛或者咧似长洲嘅。咁、意思咧，佢系长条型嘅，咁俾你踩单车咧可以环岛。咁你环晒成个岛咧，都系讲紧 一个钟。 一兩個鐘咁咯，因為咧佢嗰啲單車咧係有電嗰啲單車嚟嘅，咁、但係 我未踩過、 啊，又唔使有牌嘅、啊。佢單車咧純粹 搖 搖搖，跟住就可以行，即係扭個前面嗰兩個掣就可以行㗎啦、 哦。即係前面個把手，然之後好似電單車咁樣揞咁樣轉下轉下，咁已經行得㗎啦。 係啦，咁但係放心，咁唔係叫你風馳電掣，咁佢 慢慢行咯。 即係叫做佢最快咧，都係可能行緊十零二十咁樣，即係放心，唔會咁容易車到人嘅， 唔使擔心，唔使擔心嚇。 係 啊，咁啊呢一個嘅 體驗 地方都幾特別、 啊，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啊！第時下次去台南去埋呢個地方咧， 係啦，又可以感受下。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線，晨光第一線， 感作感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八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本港深夜多区持续有冲突和堵路行动，今朝交通非常混乱。在大埔市中心一带，有交通灯被拆走，有警察和急救车在太和路清理路面杂物。大埔中心巴士总站站长失落疾病贴出告示，指大埔区巴士暂停服务。沙田大涌桥路十字路口有大量交通灯损毁，车辆无法靠灯号行车。司机要自行协调过路口，一架相信是警车的车辆严重焚毁。旺角多条主要道路包括弥敦道和亚街路街交界砖头堵塞多条行车线，车辆要掉头驶入内街，现场交通混乱，不时有车响号，有消防员处理响警中的个案。今朝全港交通混乱，在屯门乘客大排长龙登上仍然提供服务往荃湾的巴士，候车的乘客企满大兴南轻铁站的月台。在屯门公路转车站，候车人流比以往少，但不少乘客上车时向巴士司机查询路线。在西铁天水围站，有人企在列车门口，红磡和屯门方向的列车扰攘，多时都未能开出。红磡方向列车在半个钟之后才开行，期间车厢内有市民和企在车门的人士口角。另外，车站广播指乘客正常使用车票出闸，不会被扣除车费。教育局发出特别报告，因应今日交通和突发事故情况，部分主要交通干道严重受影响，教育局宣布家长、学生家长可以视乎情况决定仔女是否翻学，并应该尽早通知学校。教育局强调，学校必须保持校舍开放，并尽量安排足够人手妥善照顾翻学的学生，与家长保持沟通，并确保在安全的情况之下先给学生翻家。教育局再次提醒学生，必须时刻以安全为大前提，切勿在街上流连或者前往可能有危险的地方，更加不可以参与违法活动。中大昨晚起爆发警民冲突，防暴警察晚上持续在连接中大的二号桥向中大校园方向密集发射催泪弹和橡胶子弹，攻势持续两个半钟头，曾经距离中大校长段崇智不够50米的距离发射，有示威者投掷汽油弹还击，大约40名学生和示威者受伤，有学生怀疑头部中弹失去意识。警方昨晚近10点宣布撤退，但随即又以水炮车向人群射水，直至凌晨仍然有大批学生在防线留守。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3384点，跌13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831，日元108.98，瑞士法郎0.993，澳元0.684，加元1.324，新西兰元0.634，人民币7.009，英镑兑美元1.285，欧元兑美元1.10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58.16美元，卖出1458.6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今晚转吹清劲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早晚天气较凉。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继续同你讲翻港铁消息先啦。咁而家东铁啊，东铁线咧系全线暂停噶。咁而港铁旺角站、屯门站、将军澳站咧都系暂时关闭。西铁线锦上路至到屯门暂停服务啦。咁而家目前只能够维持锦上路至到红磡站嘅服务。马鞍山线啦，由于大水坑站咧被人投掷外物，影响到架空电缆嘅运作。咁而家马鞍山线服务咧，大围至到石门站5分钟一班，石门至到大水坑站15分钟一班车，单轨双程行车。大水坑至到乌溪沙站7分钟一班车。咁而轻铁路线啦，705、761P、751P 都系暂停服务。751、614、614P 就要改道行驶。咁所有轻铁车辆咧都不会经翠湖啦，同埋友爱站，咁路线咧就系维持13至25分钟一班。电车咧都有影响噶，电车咧就只系提供介乎坚尼地城至到柏架山道来回线啦，同埋跑马地圈嘅电车服务啊。而家电车只系提供 介乎堅尼地城至到柏架山道來回線同埋跑馬地圈之間嘅電車服務噶。咁至於路面咧，都好多地方咧有阻塞啦，同埋需要封閉噶。就係、是、新界嘅南運路去大埔中心方向，不能夠左轉大埔中心巴士總站；大埔嘅太和路近住大埔中心，安慈路介乎丁角路同埋大埔中心，屯門鄉事會路同埋杯道路交界。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圆洲仔嗰段啦，吐露港公路入上水近住香港中文大学嗰段，咁另外镇环路同埋杯道路嘅交界啦，喺九龙啦，亚皆老街介乎樱桃街同埋弥敦道，弥敦道介乎太子道西同埋窝打老道，联合道近住香港浸信会医院，咁开翻嘅咧就系歌和老街近达之路啦，同埋歌和老街同埋窝打老道交界啊，头先讲呢两段路咧都系开翻嘅，咁而渡轮方面马料水附近嘅交通状况啊，马料。料水影响到马料水至到塔门的街道渡轮服务已经暂停了。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由于被人阻碍车门运作，列车时间未能够开出，观塘线至到调景岭站即时暂停服务，观塘线的观塘至到调景岭站是需要暂停服务的。麻烦同事啊，讲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现在这么多隧道其实都是正常的，车都过不到去。讲回提一提大家，港九新界多条巴士线暂停服务，而港铁的巴士都是全线暂停服务。而交通意外就在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北架山对出有交通意外，现在龙尾排到星河名居，龙翔道去荃湾在北架山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星河名居。在路面方面，新界比较挤塞，新田公路去大榄隧道方向严重挤塞，车龙很长，排到去落马洲回旋处。新田公路去大榄隧道严重挤塞，龙尾排到去落马洲回旋处。林锦公路去返锦上路方向，近住加道里农场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林村。荃锦公路落返荃锦交汇处，龙尾排到去朗日峰。大老山公路去返马鞍山方向，近住沙田医院一段都系挤塞。咁而喺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去果栏。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挤塞，龙尾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在教育局的指定专业或界别课程资助计划下，入读2020-21 学年指定的自资学士学位课程，每个学年最多可以获得42,800元或者74,600元的学费资助，视乎课程而定。而家就可以透过 Jupas 报名啦！你可以输入关键词 SSSDP， 搜寻计划嘅网页了解详情。 我系白元浩啊！朝头早一起身擘大只眼，听到小小白对住我唱歌，就会提醒我自己今日一定要积极完成手头上嘅工作。 太阳爸爸，太阳爸爸，你去咗边？你去咗边？快啲快啲出嚟！快啲快啲出嚟！叫住我，叫住你。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带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8:40啦吓，八点达八个字啦，继续我哋晨光第一线嘅节目时间，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咁啊，依家为你服务咧就有我彭仔响树，咁啊 O 咧亦都喺度为我哋咧就系按住 panel 先吓，辛苦晒，咁啊阿监制 Vincent 咧都已经系坐阵喺度，随时咧就系、是、要点样咧？唔知啊。急救唔使， 有啲新嘅交通资讯可能 啊，可能需要吓、啊。好啦，咁啊，不如呢个时候咧，就先等彭仔咧，同大家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先包括咗有《星岛日报》嘅头版头条啊，内容讲到咧就话中大校园连续第二日爆发嘅激战咧，就由朝到夜嘅，大批示威者咧，寻日朝早咧就系将堵路行动咧系升级嘅，不但咧系设置路障啦，更加漠视咧公众安全。疯狂向铁路同埋公路咧系掟杂物噶，咁而防暴警察咧就施放催泪烟，咁校园咧变成咧汽油弹工厂一样，咁示威者咧怀疑咧系即场制作啲呢啲咁样嘅汽油弹啊，狂砸还击噶，水炮车更加首度就系向大学校园射水，中大校长段崇智以及系前校长沈祖尧啊。先后咧就同警方对话之后，就劝喻学生咧停止聚集嘅，但有示威者就继续以致命武器去攻击警员嘅，包括咧系狂砸呢个汽油弹啦，发射呢个弓箭啦，同埋信号弹，又向吐露港公路咧系投掷汽油弹，有油站咧就怀疑因此咧起火嘅，哇！油站起火真系好得人惊啊！咁至于今日咧。凌晨双方仍然是对视，咁而警方嘅速龙小队咧就到场戒备。至于前日被捕嘅四男一女学生咧，已经是被控暴动等等嘅罪名，今日咧就喺沙田裁判法院啦提堂噶。咁而受到咧呢一个嘅所谓嘅三罢影响咧，咁八大。即意思是八间大学啦，今日咧连续是第三日停课嘅。咁而理工大学咧，原定今日至到礼拜六举行嘅毕业典礼，亦都将会是延期嘅。咁呢一个就系大批示威者咧，寻日参与咧系第二日所谓嘅三罢行动啦。其中就系中文大学一批数以百计嘅示威者，寻日朝早咧就系7:30喺崇基书院对开嗰度堵路嘅，咁又从校内抬出一啲嘅龙门架，放喺咧呢个环回东路，咁有人破坏咧夏鼎基运动场嘅门锁，闯入就攞走一批咧用喺运动嘅弓箭同埋标枪嘅。咁啊，好彩咧，及时咧被发现就系攞翻咁嘅。咁呢一个咧嚟自今日咧《星岛日报》嘅头版头条。接住落嚟就系睇《明报》啦，《明报》嘅内页讲文咧就系讲另外一面嘅情况，就话继前日咧各区嘅所谓黎明行动之后咧，网民寻日就再发起咧破晓行动，去到咧多区堵路啦，瘫痪呢一个干道交通，手法咧层出不穷啊！除咗话系以杂物。嚟到设路障，亦都有人咧就向巴士挡风玻璃咧喷漆，将巴士车胎放气等等。咁而寻日喺晏昼时分咧，响薄扶林道咧有驾驶者落车移走啲路障嘅时候咧，就俾人掟砖头啊，掟到咧头破血流。咁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第一副主席阿张子琪咧，佢就话啦。前日葵芳有巴士行驶期间咧，车长见前面咧有铁线就绑住两边嘅灯柱，咁啊即时咧刹停，啊未酿成意外，但就认为非常危险，呼吁示威者克制，以免咧殃及无辜嘅。如果系咁样，即系话咧喺两条电灯柱中间就绑铁线，即系拉咗一条铁线阵喺度。彭仔谂起嗰啲恐怖片咧，通常咧等你一冲过去嘅时候咧，哇头都甩埋， 就冲出嚟啦！ 哇，真系鬼片咁样呢、這个啊！好啦，咁啊呢个警察公共关系科高级警司江永祥就话啦，寻日咧截至到中午，有50处地方咧系遭堵路嘅，有超过160组嘅交通灯咧系被破坏。咁佢形容咧，寻日早上嘅场面咧系失控嘅，市民咧就活在惶恐之中嘅。 咁呢个嚟自今日咧系明报嘅内页港文嘅报道。接住落嚟咧，同大家睇下另外一啲嘅新聞啦。其實咧都係受到呢一個嘅示威活動咧影響所致啦，就係講緊咧維園連燒咧，即係慘情啦。呢個嚟自咧《東方日報》嘅港文，講到維多利亞公園連燒攤位競投咧，尋日就開始一連兩日舉行啦。鑑於近月嘅社會事件。食物环境卫生署早前已经系保障，已经系保障市民为理由啦，决定取消啊明年农历年宵干货摊档，咁只有咧系湿货同埋系快餐摊位咧竞投，咁而底价亦都系大幅下降噶。不过参与竞投嘅人咧就明显系较往年少啦，反应啊惨淡啊，其中咧就每年争崩头嘅最大嗰个快餐档咧。昨日更加是以接近底价的200,200,000成交的。咁是较去年的520,000大幅下跌六成的。另外有34个摊位更加无人问津。咁而昨日总共是有86个的湿货以及是3个快餐摊位是租出的。总成交额只是56,500多元。咁而今年年宵摊位嘅数量咧系较往年少嘅，以维园为例，只系设有216个，其中靠近铜锣湾入口嘅最大快餐档咧，呢一个一直咧都系兵家必争嘅摊档，咁但系今次咧嗰个底价较对上一次咧系低接近一半啊，只系需要大约18,700元啫吓。咁啊，但系镜头气氛咧就冷淡啦。咁啊，最后咧都系只系以200,200咧系成交嘅。咁呢一个咧嚟自系今日嘅东方日报嘅港文报道嚟噶。好啦，咁啊睇完呢一个嘅年宵嗰个镜头嘅情况咁惨淡啦。咁楼市又点样咧？楼市不如睇下啲居屋先啊。呢个嚟自咧今日香港经济日报嘅港文报道，五九折居屋。下个礼拜四开始揀楼啦。有冇你份呢吓？房委会会先邀请公屋清拆户揀楼，之后呢就轮到呢係家有长者嘅家庭优先。一人申请者呢就排到最后。因为呢个楼价平稳，咁预料呢单位日后嘅保价比率呢就不变。咁另外啦，房署公布最新嘅公屋轮候数据啊，咁轮候家庭咧总共大约咧系257,500，咁系按季咧微升咧系1,400宗，轮候时间仍然维持喺高位嘅，咁一般家庭平均咧系5年4个月啦，因为5.4年喎吓。咁一人长者申请呢就係 2.9 年，即係差唔多呢係3年咁嘅。好啦，咁呢一个嘅交通方面呢就好似有啲新消息话哦，係咪？ 係呀，唔該晒彭爺。咁以下来呢就係医院管理局呢一个通告嚟嘅。咁 唔 係，大家讲返啦。医院管理局呢以下落嚟讲医管局啊，发言人呢喺今日嘅表示啦，基于呢各区呢出现唔同程度嘅交通状况，今日呢部分嘅医院同埋诊所服务呢，包括非紧急手术啦，或者会因为员工呢未能够上班而受到影响嘅，公立医院嘅急症室啦同埋住院服务呢目前呢大致正常嘅。假如呢病人今日呢未能呢如期应诊呢，可以稍后呢致电诊所另约呢呢个诊症嘅时间，病人呢无需担心同埋呢急于前往呢个应诊嘅。咁以上呢就係呢个医管局发出嘅一个公告啦。 係喎，呢样又系担心喎、啊 嗯、 如果啲医疗人员系因为路面嘅情况赶唔切返到去手术室啊，咁样，啊，又有人等住做手术，咁啊真系弊啦吓。咁啊，希望佢哋能够系准时或者系可以提早啲啊，翻到去呢一个嘅医院嗰度去做佢哋嘅工作啦吓。好，跟住落嚟继续咧睇信报咧，信报今日嘅头版头条咧就讲到话， 本港連續第二日咧出現大規模示威衝突同埋堵路啦。咁恆生指數咧，尋日咧高開137點之後咧，順即掉頭咧就向下嘅。咁上晝曾經咧跌過131點。低見咧26,794點，咁但係午市過後咧就係轉好嘅，咁而呢一個恆生指數咧就係最後啦，最後嘅時間咧就都要同大家睇睇之餘，亦都先睇下歐嗰邊好似有啲消息係咪？ 係啦，有一則咧特別嘅交通消息啊，馬鞍山線嘅事件咧已經處理啦，馬鞍山線嘅事件咧已經處理好啦，服務咧陸續回復正常啊，維持咧8分鐘一班車啊，咁啊有需要乘搭嘅乘客們咧就要留意翻啦，唔該曬，陳 仔。咁啊繼續咧睇埋信報嘅頭條就講翻呢個港股，尋日最後收報咧。系27,065點，系升咗138點啊！咁而大市成交咧就系缩到咧系接近700億啦，691億元嘅。咁啊，仲有一则咧可以同大家讲埋嘅，就系嚟自呢个苹果日报嘅外电嘅新闻啊吓。咁就系讲咧特朗普会否成为美国史上第三位咧被众议院弹劾嘅总统咧？今日将会迎嚟咧重要一关啊！乌克兰门弹劾调查公开听证会展开，咁民主共和两党咧都认为啊系左右公众意见嘅最好机会。民主党相信咧公众睇咗头三名啊资深官员亲口作证，就会认同咧特朗普向乌克兰施压系为咗一己政治利益而置国家安全于不顾。咁共和党人咧就要全力质疑啊弹劾证据不足咁话。咁呢一个咧嚟自今日苹果。果日报嘅国际新闻消息， 财子 O 投资 O2O。 早晨啊！今日星期三嘅早上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欧请嚟咧，证明地产金融业务部副总裁啊，郭家耀郭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嘅。郭生早晨， 系早晨你好。 早晨啊，郭生，咁啊，今日讲下市况先啊。琴日港股咧，都叫做有得升少少啦，不过咧，成交额方面咧就麻麻地啦。今日个市方面你点睇咧？ 即系睇翻外围咧，虽然就都继续创新高啦，美股咁啊，但系即系似乎香港啲 ADR 咧都普遍都有啲压力噶，咁啊，似乎大家都是比较关注中美贸易谈判的进展和就、香港局势的发展，对市况肯定是有影响，还有都看到近期的成交都有少少、即是下滑，似乎投资者都是看着一个保持一个观望的态度，还有即系嚟紧，亦都有啲大型嘅新股活动啦，咁对入市欲都有啲影响。 嗯，咁大市就咁走向啦。咁睇埋啦，重磅股方面，腾讯啦出业绩啊吓，咁啊大家都好似有啲期待。咁啊呢份业绩你点睇咧？ 普遍嚟睇咧，就市场都对第三季嘅手游啦，腾讯系可以有翻一个比较好嘅反弹嘅，因为即系有啲新嘅游戏推出啦，应该会对佢个业绩咧会带嚟刺激。咁當然啦，即係大家亦都好關注啦。嚟緊針對手遊嘅監管啦，究竟對佢影響幾大啊？咁同埋就係講緊個廣告業務啦，因為最近宏觀經濟下滑啦，咁會唔會受到比較大嘅影響？我諗今次業績，我諗大家嘅關注重點就會喺呢兩方面啦。咁如果就係睇財務數據嘅話，預計應該都會有翻一個接近30%到嘅增長嘅。咁呢個對股价嚟讲应该会有啲正面帮助，咁但系如果管理层能够有更加正面嘅即系回应啦，即系喺个未来个广告收入啊，同埋就系个收入业务嘅话咧，我相信股价会更加有动力啦，摆喺最近咧比较疲弱嘅走势啦。 咁啊，散股民咧就可以留意翻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证明地产金融业务部副总裁啊郭家耀郭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嘅。郭生头先有提及过嘅股份咧，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理由 嘅。好，唔该晒你。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啊。唔该晒，拜拜。 好，为咗显示咧，阿 Vincent 咧，我哋嘅监制有翻工咧，有一个特别交通消息交俾你。 系东涌站咧，由于被干扰运作啊，车站需要即时关闭，列车系唔停东涌站噶。咁啊，重复一次啦，东涌站由于被干扰运作啦，车站需要即时关闭，列车系唔停东涌站嘅，唔该。 好，好有礼貌啊， 唔使唔该， 唔使唔该。我喺度谂紧咧，你估我哋三个咧，使唔使直踩埋落去风骚快活人咧？ 嗯，好啊， 应该起码会有一个桂花田会翻到嚟嘅。 哦，好啊， 佢步行都翻到嚟啊嘛。 好啊， 桂花田大战华梅姐啦。 哇，好嘢喎、 啊！好巧啊，果然做监制系 哇，真系就星啊，肯定你。 好 ，Vincent， 加油啊 ，Vincent， 你得噶。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 陪你一齐望， 唔怕再赖床。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打井。 唔好意思啊，华梅姐呢、這个唔系读打井， 唔系打井古井啊，咁嚟过啦吓。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 Good morning 啊、嗯！ 早晨啊，华梅姐。 隔篱呢个肥肥等等呢、這、一个肥肥地呢个就系监制系咪啊 ？Vincent 啊！ 早晨啊，华梅姐。 我头先听到你有啲好提议吓、 啊。哦，系啊，系啊。 哦，好啊，但系嗰个咩对手啊？我唔系人人都同佢夹噶。 桂花田都喺广播历史上边一个里程碑嚟噶。 佢系广播道人妻。大战广播道华梅姐， 我争啲睇下广播道人渣添， 唔会 ，人妻系嘛、 啊？人妻 ，OK， 我等一阵睇下有冇时间咯、 啊。好啊， 因为可能我都真系要焗住喺呢一度啊，走唔到啊。 我哋扭大个收音机听，如果你哋两个真系同场啊同场较劲，华梅姐今日有啲咩可以 hashtag 下咧？ 紧要啦呢样吓，因为呢各位澳门嘅听众朋友。又有钱落袋啦、有10,000蚊啊，唔系永久居民澳门嗰度呢都有6,000，哇真系咩世界啊！ 咁你即刻会问啦，喂，点解会有啲居民唔系永久嘅咁样？香港有啲居民都唔系永久啦。 哎呀，咁可能有啲系 啱啱移民过去咁样啦， 又未住满唔知几多年咁样啦。 喂，埋单计数啊，华梅姐，澳门人咧都应该有80,000-90,000蚊，轻松做少少投资咧，就算咧唔可以上车咧，都可以买架车，买架欧洲车啦。 哇，阿欧啊，你呢一个咧，即系嗰个冧心啊， 系个冧心系咪？ 你加出嚟咧，系咪全部就系崔世安嘅年代啊？ 系崔世安嘅年代，对上一任特首系乜嘢啊？何厚华系咪？ 好嘢啊！你真系，我只记得董建华啫。 哦，系 啊，你真叻啊！ 系啊，我专 虽不进亦不远啊。 应该都系，应该 系啊，除非唔啱啦，系咪？好啦，嗱，讲翻呢件事啦，真系啊，我哋香港人啦，就唯有咧邓人欢喜啦。咁、但系都冇计嘅。咁啊，呢、這个澳门嘅行政长官啊，安哥崔世安啦，崔世安哥哥啦，原来咧，哇，做下做下。10年噶啦，做咗， 哇！ 即系你谂下，我哋嗰啲十年，我哋换几个啦，系咪啊？边个做得耐嘅啫？系咪？好啦，人哋做到10年啦，好嘢。咁咧，佢喺嚟紧嗰份嘅施政报告啊，当中都唔系话嚟紧啊，寻日咧已经发表咗啦。佢任内最后一份嘅施政报告呢，入边讲咧。讲埋出年嗰个预算安排啊，系、建议澳门嘅市民啦，系可以获得咧10,000蚊嘅现金啊！ 哇，真系好正！我有个朋友咧系有澳门嘅户籍噶，佢每一年咧都会飞翻嚟澳门咧。 飞过去，飞翻过去， 唔系，其实佢喺香港玩一日先嘅，跟、 哦、 住再过澳门攞钱，再翻嚟香港玩咁样。 哦，即系佢唔喺香港住嘅， 佢喺加拿大住噶，系、 哇，以我所知啦，我真系好多嘢都知嘅、 好嘢，好嘢。 嗱，就系、你哋香港电台啦，都有好多同事啦，系澳门人嚟噶， 系嘛？澳门人， 公共事务组啊， 哦， 系啊。 你谂住开名噶，华梅姐？ 我可唔可以啊？ 我唔知喎、 希望咧，我 知 咧，公共事务组起码有一个女仔嚟嘅， 如果你要找人请吃饭呢，记得去敲公共事务组那个门。 同埋叫他买那些手信杏仁饼啊。 要敲门即是他坐房的咯。 哎呀，讲中咗，系有坐房嘅， 因为平时佢坐大厅啊嘛， 系啦，咁啊，至于其他台嗰啲，我就不便逐个讲啦，系咪啊？又唔知人哋嗰啲 啊，使唔使敲门噶嗰啲？ 嗰啲唔知啊，唔认识。总之咧就系咁啦，啊，各位香港人，得个恨字啦，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我话梅姐咧，今日嘅 hashtag 系咁嘅，来生要做澳门人啊，咁就何止得嗰一万人啊？ 阿 O 今日嘅 hashtag 系我好嬲，点解我哋冇钱牌啊？ 哎呀，唔好咁啦，我无线啦，705761P、751P 咧系暂停服务，751614、614P 咧就要改道行驶，咁所有轻铁嘅车辆咧都不会经翠湖啦，同埋友爱站，咁轻铁嘅路线咧系维持13至25分钟一班。电车只系提供啊，只系提供介乎坚尼地城至到柏架山道来回线同埋跑马地圈之间嘅电车服务。咁另外啦，路面方面路面都好多阻塞噶，喺九龙啦，亚皆老街介乎演布房街同埋弥敦道，弥敦道介乎太子道西同埋窝打老道，联合道近住香港浸信会医院对出都系需要封咗啦。咁而新界嘅南运路去大埔中心方向，不能够左转大埔中心巴士总站，大埔太和路近住大埔中心，安慈路介乎丁角路同大埔中心，屯门乡事会路同埋杯道路嘅交界，吐露港公路出九龙近圆洲仔嗰段封晒，吐露港公路入新界近香港中文大学封晒，镇环路同埋杯道路嘅交界都系封咗噶。咁而家咧多条巴士线咧系暂停服务，同埋港铁巴士咧都系全线暂停啦。咁而家大量交通灯损毁，驾驶人士要小心。咁渡轮都受影响噶。而家马料水至到塔门嘅街道渡轮服务咧已经系暂停啊！马料水至到塔门嘅街道渡轮咧就已经系暂停噶。咁收到最新嘅港铁消息啦，就系将军澳线啊，由于被人阻碍车门啦，将军澳线嘅列车不停宝林坑口同埋将军澳站，将军澳线嘅列车不停宝林坑口同埋将军澳站。咁而家列车咧只系行走北角至到康城站啊，而家列车只系行走北角至到康城站嘅。唔该晒同事。咁讲翻新界区啦，新田公路啦，去翻大榄隧道方向咧，严重挤塞啊！啲车行晒新田公路，吐露港冇得行啊嘛。咁啊，而家好挤塞啦，龙尾排到去石湖围啊。新田公路去大榄隧道严重挤塞车龙，排到去石湖围啦。林锦公路去锦上路近住加道里农场一段都系好挤塞，龙尾排到去林村。而粉锦公路去锦田公路近住八乡警署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打蛇湖村。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粉岭港铁站一段都是很挤塞。现在这么多条隧道暂时都是正常的。好，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政府现正就晚期照顾服务咨询公众，希望病人有更大自主权，选择治疗同护理安排。根据建议，病人可以自己决定是否要预设医疗指示，包括在特定情况下不接受维持生命的治疗，亦可以选择在哪里终老，例如屋企或者安老院。请在12月16号前上食物及卫生局网页表达你的意见。 学界超声道主持 Miss We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三年级的欧善仪，亦都是我们的实习刊物大学线的记者和编辑。咁好荣幸我们的报道《自闭共融路院》就得到了2019年第23届的人权新闻奖，咁就是学生组别六项的大奖嚟嘅。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学界超声道。 早晨 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好啦，进入另一个小时嘅晨光第一线，系啊，嚟到九点差唔多答二个字啦吓，直播室啦，除咗有阿 O 啦， 系仲有彭爷啊， 系啊，同埋有监制 Vincent 啦， 系、大家好啊， 系啊，你又发达啦， 吓点解啊？ 无端端 系有得讲嘢系咪？系咯，即系彭爷讲，我承接翻佢嗰个面嘅套路嘅，其实我平时个人唔系咁理智， 跟大家一齐工作都系发达， 都系紧要嘅， 都系紧要嘅， 唔系发达啊。学下 O 啊，都系紧 要 嘅， 都系紧要嘅，都系紧要嘅。人生有好多嘢都系紧要啊， 个头要岌下岌下咁嘅。 包括养儿 学紧， 养儿育女啊，养儿育女啊。咁啊 ，Miss Lam 咧，今日咧就因为交通嘅状况， 冇错， 翻唔到嚟电台啦。 一个 就 work from home 啊，佢而家 系啊，冇错，系啊，系啊，佢应该收到我哋行政指令噶啦吓。 系 好啦，咁就变咗阿小白咧，就因为佢系新界东啦，咁啊 ，Barbie 又系新界东嘅居民啦，咁就嗰个路面。状况亦都冇交通咧去接驳，咁所以就翻唔到嚟呢一个电台度工作。我都知道佢哋咧就系好 好想翻嚟噶啦， 好想翻，同埋 我讲啦，我帮佢哋讲，好想翻嚟， 翻唔到嚟开麦咧，佢真系惨过攞佢条命嘅， 真系心里茶饭不思啊，吃饭都吃不落啊，真系。 咁但系冇办法，都明白嘅。咁希望咧其他啲雇主都系咁啦。如果你都知道咧，你嘅雇员咧喺因为路面上面咧出行咧有问题啦，咁所以咧。就未必系能够准时翻到，甚至乎咧翻唔到工咧，都要体谅体谅啊！正话劳工处咧都系有啲咁嘅呼吁啦。咁、至于话教育局亦都系呼吁啲家长咧，要因应翻咧嗰个状况咧，唔系话一定要带个子女咧嚟翻学， 系 而系你可以自己自行咧去决定个安全嘅情况，或者系嗰个系咪个交通嘅便利嘅情况，系咪直头冇交通，咁嚟去决定咧，俾唔俾个仔女咧系翻学嘅？咁但系咧。教育局咧，亦都有一句加多咗嘅，就话你需要咧，作为家长咧，系如果真系决定啦，个仔女唔翻学嘅话咧，都同呢个学校咧通报一声，系啦，路面就话不通啫，但系电话线路唔会啩， 系啦，咁啊，好好咁样交代啦，或者好好咁沟通啦，呢、這个都系紧要嘅， 系咪又嚟啦佢？ 系呢、這个好紧要嘅，有啲人生有啲唔紧要嘅，咁你觉得唔紧要，咁点解成日讲住紧要？因为开咪嘅嘢咧，全部都系 紧 要先讲俾听众听，唔紧要嗰啲咧，叫做搜不着。养住嗰啲唔讲噶嘛，系咪先？ 嗱，虽然咧即系阿 O 啦、彭仔啦、Vincent 咧嗰个语调咧轻松系嘛，但系其实我哋嘅内心咧系挣扎嘅。 如果唔系点啊？唔通我只眼肿晒又话你听？ 系咯，咁啊，我哋香港人都系咁样噶啦。遇到啲咩困难咧，都系咬实牙关咧嚟到系挨落去。有啲朋友咧就沉着应战，有一啲咧就苦中作乐。你当我哋系苦中作乐嗰一班啦， 嗰派啦，系啊，争在未借酒消愁， 系嗰样唔做啦， 嗰样唔做啦。 好咁虽然阿 Barbie 咧，佢就即系而家喺屋企度工作啦，咁但系佢都咧好交代，佢就喺屋企嗰度咧就传送咗咧今日呢个 Miss Lam Lam 嘅声带过嚟，同我哋继续咧有一啲喺教育上面嘅分享嘅。 系啦，咁啊喺个传送门嗰度咧就攞咗呢一柄声带，即刻同大家听听先。 九点钟听一听 Miss Barbie Miss Lam Lam。今个星期的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就有听觉言语治疗师方家慧 Clara， 你好啊， 早晨 ，Barbie。 其实近来都听不少身边的家长讲话，因为一些社会活动啦，可能自己住的地方，又或者咧经过的一些地方都会比较嘈啲啦，或者多啲人啦，咁以致到小朋友可能都会有少少惊，又或者系唔适应的情况。 会啊，咁啊，好似你女咁，会唔会有喊咁嘅情况噶？ 都有啊，都有。 系啊，因为其实咧，对于小朋友嚟讲， 讲咧都几惊嘅，因为比较密集，因为可能以前咧可能系一架车或者系两架车咁样，救护车或者警察车，而家突然间好密集咁样咧，咁或者系听到有啲人嘅声音，咁佢会比较敏感啲嘅。不过原来自闭症小朋友咧可能仲敏感噶，因为自闭症小朋友咧佢哋对声音咧系比较敏感啲嘅。咁我自己都试过咧，好多小朋友咧自闭症小朋友咧，佢会系突然间咧，可能我个闹钟响一声 beat， 跟住佢咧即刻成个弹起，跟住就离开位，跟住就喺我嗰个诊所里边咧就走嚟走去噶啦，即系会好惊噶。但系咧又好得意噶，佢哋咧某啲频率比较敏感，有啲频率咧就比较冇咁敏感噶。系啊，即系其实咧对佢哋嚟讲咧个声音咧系一个好大嘅刺激噶。 咁但系有冇话咧归纳到到底佢哋对于边一类型嘅声音咧个刺激系特别大嘅咧？ 其实喺个频率啦，我哋声音咪讲频率噶嘛，讲系个赫兹啦，叫 hertz 啦，大家咧会系有啲嘅频率唔同，有啲可能对高音啊或者系低音啊咁嘅声音，咁所以咧唔可以系一概而论咧就话啊自闭症小朋友就对呢个1000到2000赫兹嘅声音比较敏感，唔系嘅，咁所以咧都系要睇翻去测试嘅。咁其实咧同埋个大细声咯，大细声嗱，你哋做呢行就最紧张噶啦，嗰刻咩叫分贝啊？咁不如我哋由零开始讲啦。嗱，咁啊零咧即系个好静好静嘅环境，咁其实香港咧都比较难啲噶啦，即系可能喺啲好郊外嘅地方先可以去到零分贝咁多嘅，因为分贝咧系讲紧系声音里边嘅声音个强度啊有几多咁样。咁而十个分贝咧就大约一啲好安静嘅房间啦，即系好似而家我哋录音室咁样好安静嘅。咁而树叶咧俾风吹过啲沙沙声咧，都系大约系10个分贝咁少嘅啫。20分贝咧就好似啲乡村嘅夜晚咁。吓，即系 有啲雀仔叫 系嘛，系啦，有啲雀仔声咁样静静地咁样嘅。咁而30分贝咧，就好似啲办公室咁样，咁啊有少少啲钟声啊、滴答声，你都会听到嘅。 系 咁啦，嗱，翻嚟头先我哋大家人讲嘢大约几多啦？咁啊，其实都系大约系40到60嘅分贝到啦。平时我哋倾偈，咁啊讲紧个距离系一只手臂嘅距离，即系一米嘅距离， 隔篱咁上下嘅位置啦。 系啦，即系一米啦，即系可能系由地下到门锁嘅位置啦，一米嘅距离度就唔可以太远。太远嘅距离个声音咧又唔系呢个分贝咯，吓咁呢个好详细，迟啲有机会再讲。咁而洗衣机嗰啲喐紧嘅声音咧，都大约有50分贝，即系唔好计 声啊嘛。 系啦，但未曾去到啲好滚，即系普通咁样转好轻强嗰啲嘅声音吓。咁而70分贝咧，就系话喺3米以外嘅吸尘机嘅工作声会听得到噶啦。咁而80分贝咧，就系嗰啲车嗰啲嘅轰轰轰轰嗰啲嘅声音好响噶啦。咁而再去到咧嗰啲 disco 啊，或者系啲酒吧啊、球场啊，咁啊去到110分贝以上噶啦、 可能演唱会都咁上下，系咪咧？ 系啊，所以演唱会咧其实系辛苦噶，所以而家演唱会咧太长时间啦。咁如果个歌手系比较系唱啲歌比较强劲啲咧，可能你会觉得，咦，只耳仔好似听得嗡嗡声啊，或者唔系好舒服啊咁样，咁啊即系要休息翻就咪 OK 啊。咁我哋讲紧一个咧叫做60-60嘅概念啦，就系话如果咧我哋开嗰部机啦，我哋手提电话咁样，就系、是、嗰个嘅音量咧开到60%啦，而你每日咧就听60分钟，系啦，咁呢个咧就最保护到你只耳仔嘅。咁、如果咧你话啊，好似啲年青人咧，一日可能听成2-3个钟咁样，咁好容易咧就会系久而久之咧，就好似人哋喺地盘做嘢咁啦，职业性失聪咁样。 哇，咁啊，即系睇嚟大家咧都要了解一下呢一个分贝咧，就去一啲唔同嘅场合，如果可能太大声，唔系净系头先我哋讲嘅小朋友或者系自闭症小朋友啦、其实一般人都应该要注意一下。保护下自己的耳仔啊， 系啊，咁同埋咧，虽然咧可能话个分贝咧，可能话啊60分贝同80分贝咪看似差唔多咁、其实唔系嘅，因为咧其实我哋嗰个耳鼓啦，即系我哋嗰、那个呢、这个讲紧我哋个耳膜啦，我哋耳膜嘅承受嘅声波嘅压力咧，其实就已经唔系60分贝噶啦，即系你听到60分贝，其实系再60分贝嘅10倍。 哇， 咁所以如果100分贝咧，咁就系60分贝嘅100倍。 哇， 咁所以你谂下嗰个耳膜咧，嗰、那个压力系有几大？所以点解头先讲就系话，如果你真系听完演唱会或者好强劲嘅歌嘅话咧，咁你真系咧只耳仔真系要唞嘅，要记住60-60。 系 啦，如果唔系咧，就好容易咧，就好似有啲嘅失聪嘅感觉咁样噶。 咁、有冇啲咩方法可以保护到只耳仔咧？即系除咗话避免去呢啲场所之外， 系啊，咁我哋就可以戴耳塞啦。好似自闭症小朋友咧，好多时咧，我系上堂嗰时，我都有教老师培训噶嘛。啲老师都会好中意问自闭症小朋友，佢哋咧成日一听到声音咧，就即刻就尖叫啦、走开位啦，或者个课室度氹氹转咁样走噶。咁我就会建议佢哋咧，可能会戴个耳塞啦。咁而耳塞咧系可以减分贝，例如可能。 能是20分贝咁样啦，可能喺嗰个环境成80。五分贝嘅环境咧，即系突然间啲声音好嘈咁样，可能啲其实啲转堂嗰啲钟声都可能有啲学校会好大声噶，好惊嘅吓。咁、如果咧对于自闭症小朋友咧，系会更加惊嘅，更加敏感。头先咪话我个闹钟可能哔一声啫嘛，佢都已经可以一个好大嘅反应，真系即刻成间房走嚟走去都可以嘅。咁、所以咧呢一种嘅小朋友咧，尤其喺主流学校咧，嗰、那个小朋友突然间尖叫走开位，呢个都几严重噶。咁、所以咧。是戴翻个耳塞咧就会好啲嘅， 但系嗰个耳塞只系会将个分贝降低咁一啲，就唔会影响佢平时听唔到人哋讲嘢啊，难咗沟通咁样嘅。 系啦，咁所以咧呢一个咧其实又唔系话啊可以，即系你当然啦，你话随便买个耳塞咁样都可以，但系正如所讲就系话，可能真系听唔到人哋讲嘢，咁又影响社交噶嘛。咁所以其实咧就最好咧就揾专业嘅人士咧去帮手咧去做一个评估啦，睇下佢需要用边一种嘅耳塞，因为咧我哋嘅耳塞咧都系有分唔同嘅。即可能话啊遮盖几多嘅分贝啦，又或者系啊会有啲咩嘅声音可以帮到啦咁样，咁所以咧呢啲唔简单嘅，即系完全唔系。你见演唱会咧，啲歌手都系啦，佢哋戴嗰啲耳帽咧，系成个系 tailor made 噶嘛， 吓 佢要接落去去倒帽落去嘅，同你咧就咁咧吸落去系完全两样嘢嚟嘅，系啦。咁所以其实咧同样地，正如你所讲就系话，我戴咗耳塞，我听唔到同学讲嘢唔得噶，吓咁希望咧就起码佢一啲嘅声音咧去比较。又系容易接受多啲咯，吓、咁另外咧就系话啊，点样去避免啦、啊？咁都要教个小朋友，即系头先话啊，学校嗰个转堂钟咧，每一次咧一响，咁啊细路仔真系好惊好惊噶。咁我哋都可以用多啲嘅方式去做啦，教定佢咯，吓、例如记唔记得讲过呢个经验小书啦，吓咁啊可能画俾佢睇啦，就话啊，原来呢啲声音咧就系咁嘅。咁你可能再模拟下啲声音，可能你从一个细声少少。慢慢再去翻一个正常嗰个声音，咁佢等佢适应下，适应个声音之后咧，佢就会好啲嘅。咁呢个我都见到我嗰个学生咧，佢系 OK 嘅，即系所以咧，佢以前细个咧就对任何电子声音咧都系有任何就惊噶啦，好容易噶，只表又可能会哔一声啦，甚至乎咧可能喺啊屋企出边有人等 lift 咧，个 lift 叮一声，佢得 都唔得噶吓，佢哋都可能好大，明明可能喺度做紧一啲嘅睇紧书或者干嘢，听到出边 lift 叮一声咧，即刻就会系弹。咁或者系会好惊，因为其实佢系会好惊，咁所以咧呢啲声音咧，我哋就会系叫家长咧，就慢慢俾佢适应下，知得到了解呢一个系咩嘅声音，咁啊就唔惊啦。即系行雷啦，我哋好多小朋友会好惊噶喎，嗱行雷啊，咁闪电啊，咁我有个家长咧就好叻嘅，佢话我哋咧见到行雷，我哋同雷公叔叔讲 hello， 咁其实佢同你打招呼咁将成件事咧就转化咗一个好正面噶啦，咁我就觉得啊呢啲声系唔使惊嘅。 系，我听阿嘉慧头先咁样讲咧，其实咧，即系如果对于而家咧可能会突如其来遇到嘅一啲未知嘅场面啊，或者声音咧，即系譬如我假设你当一出街嘅时候，发觉啊喺一个密集式好多人嘅环境，就有啲好嘈嘅声音嘅时候咧，可能小朋友会吓亲啦。呢一种嘅方法咧，系咪都可以用经验小书同佢哋做下啲心理准备咧？ 系啊，同埋可以即系就算咧，你即时系好惊，咁可能你喺嗰下咧，你已经系安抚咗小朋友，都要即刻做噶啦。咁经验小书咧，你有本簿就最好啦。本图画簿，如果真系万一冇嘅话，其实你随便攞张纸啊，或者喺电话度画啲公仔啊，咁即系因为自闭症小朋友咧，好依赖嗰个视觉噶， 系 吓，咁你同佢讲，可能佢未必会明嘅，咁你用个视觉咧，咁可能画下、写下啲字啊，咁样咧，佢就会系比较安心啲，即系对嗰件事了解咗咧，佢个接受程度就会高咗，系 即系用一啲视觉化啲嘅表达啦，去话俾佢知，其实而家出面发生紧咩事啫，咁啊，对于啲声音咧就唔需要咁惊。 对啦， 呢一集咧就讲住咁多先啦。再一次唔该晒听觉言语治疗师方嘉慧，我哋下次再倾过啊。 多谢 ，Goodbye class，Goodbye Miss Lam Lam。 十事精彩的挥霍，不停的重复。某个兴趣班参加的众数演次达半夜，谁愿望？灵魂承载着疲劳，有没用途？ 凌空抛开时钟，愿我可重新发梦，去清洗草下过的倦容，愿我可掏空那包袱，多一次没有约束，竭力重力最新的听歌，动人的那种或似清风，不需认同，意志会令人反复的思索收获跟成功，世界爱庆祝清晰的指数，为何未信服还相信，若过分朦胧，未怕没睡袍，仍可穿梭时空。愿我可重新发梦，去清洗草下过的倦容。愿我可掏空那包袱，多一次没有约束。求学那作用才加倍，冲动想摸碎刻意想痛，其实都不需懂，要回复到初心者愿望重逢，愿这天还可报读那一些缺乏了的内容，愿我可重新再感动，方知道没有节奏，韵律缓慢会加深听觉，放大缓慢去努力仍不错，有时候或我只想会免被撩动，用半首就这么多，一起 愉快感弥漫星辰，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内心，寻觅之线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光追踪三十一， 刚听过有林奕康的重读兴趣班。 好啦，咁啊，系咪兴趣班咧都唔重要啦吓，因为咧要放低啲书本咧睇下今晚嘅港台电视三十一咧有咩好节目可以抢到电视三十二啲观众过去先。罗启新，早晨， 早晨啊，早晨啊，中大救生 咩啊？ 咩啊？ 唉，唔好提唔好提校园嗰啲伤心事啦。琴晚睇完，哇，成晚都瞓唔着啊，真系啊。 系啊，咁啊嗱，今日咧就即系八点钟睇警讯啦。 哦，吓警讯，系咩吸引我睇啊？ 诶，讲行山嘅安全同埋装备系咪好特别啊？ 哎好特别喎，关警察咩事呢？ 系可能嘅呢排，即系佢哋都觉得行街唔系咁安全啦，所以希望多啲人去行山啦、啊。 又系、 啊， 我冲出嚟讲一句，可能因为礼拜五咧装备嗰个毅行者啊，有啲朋友、啊。 哦 要行咁，唔知系咪有啲提点咁咯？ 咁啊，小白要听喎。 系啊，咁啊，但系赛事系点咧？会唔会如期进行咧？就未知之数。 如果取消咁啊，小白咪可以翻工咯。 系噶， 咁啊，早啲讲啦，唔该。 系啊， 系嘛，唉，咁样。 我叫阿小白早啲讲啫。 小白可能今日都系行翻工啊，佢啲毅行者。 唔系啊，我叫佢留喺屋企守护佢嘅家庭。 哦，咁样，咁啊嗱，咁啊就睇下行山安全啦，吓，咁啊睇下有啲咩要有啲咩装备啊，啲 gear 啊等等嘅嘢啦，吓， 呢个警讯今晚， 冇错啦。咁啊，跟住咧就去睇下呢一个三十一汉世界啊，咁里边咧就有个东京再生啦，咁啊唔知啊。O 咧识唔识呢位朋友啦？叫大友克洋啊！ 哦，大友一样系唔知嘅咧。 系啦， 佢有咩咁特别啊？ 阿基拉你听过啦？ 阿基拉我听过， 呢个我都识。 其实咧，佢咧就系阿基拉咧就系佢咧所创作出嚟嘅电影嚟嘅。 咦，我见我哋监制阿 Vincent 好似蠢蠢欲动，有反应。头先你讲阿基拉。 哇！呢个一定有， 我都有睇，我就系因为喺个嘅即系铺头度睇咗咧，以为哇，点解呢个电视同埋呢一个 DVD 机咁正啊？买翻去之后，原来发觉系阿基拉嗰啲画质系特别高嘅咋， 竟然系咁，竟然系咁啊！你 系啊，咁呢个东京再生系列咧就就有第一集啊，咁呢个大野黑羊咧就系、是、参考啲阿基拉里边动画里边嘅先进科技啦、未来城市嘅背景咧。就塑造咗2020嘅東京啊，嚇、 哦！ 咁、阿基拉除咗個電影啊同埋啲畫質靚之外咧，佢嘅即係音樂都好勁噶嘛， 嗯， 咁所以咧佢就揾埋呢個老拍檔啦、啊，叫做山城長二，阿長仔咧就一齊咧去到啊搞呢一個東京再生系列嘅，咁裏邊咧仲會有埋咧15座呢奧運建設喺度添啊！ 咁、即係呢一個 package 其實就係應該係為明年嘅東京奧運而搞嘅咯喎。係 啊、 今晚我哋嘅電視就可以有得睇到當中有啲嘅片段。 係啦、啊，咁第一集啊嚇，咁即係佢哋淨係可能咧即係好動畫化嘅，啱曬咧我哋即係電台呢兩個動畫迷啊！ 哇，係咪可以試？试埋个电视机啊！ 系啊，试埋佢啊！咁另外咧就系、是、去到午夜广场学人串社科咧，就有流浪地球啊！咁就系讲下呢个移民嘅啊！呢轮咧就即系移民啦，有啲人咧就话哇，又劳工移民，因为经济移民就投资移民啦咁、样啊！咁亦都会讲下咧啊，即系移民佢包唔包埋难民嘅咧？ 哦，系啦，咁我留意住今晚嘅港台电视31，多谢你刘启山， 拜 拜。 拜 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9: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港铁将军澳线方面，由于被人阻碍车门影响列车运作，将军澳线列车不停宝林坑口和将军澳站，现时列车只行走北角至康城站。港铁表示，观塘线因为有多人阻碍车门，阻碍列车开出，现时调景岭至彩虹站的列车要暂停服务。由于广泛地区的道路阻塞，部分主要干道和公共交通未能恢复正常，其中东铁线全线暂停服务，吐露港公路要封闭，途经吐露港公路的巴士路线要停驶。由于多条道路受阻，全港大部分巴士路线要暂停服务，只有88条个别路线提供有限度服务。九龙塘窝打老道和哥和老街浸会大学校园对开，朝早有多名黑衣人用砖头、胶围栏等杂物架设路障，随即离开。防暴警员其后到场清理。在旺角弥敦道和艾佳老街交界，仍然遍布杂物，未能行车。有防暴警员在场清理，展开索带。一名中年女子执拾起路面的一些工具，被防暴警员喝令放低。有警员多次举起胡椒喷雾警告在场围观市民和记者。有警员表示多谢热心市民清理路障，但现场可能有暴徒，担心他们被拍下外貌或被袭。清理工作可以留待警察进行。这批警员一度离开，其后有更多警员到场增援，一度举蓝旗要求在场市民离开。公民党表示，法律团队将于高等法院代表中大学生向法庭申请临时禁制令，禁止警方在没有搜查令或按法例准许之下进入中大校园，以及在没有中大校方的要求之下在校园使用群众处理武器，例如胡椒喷雾、催泪烟、橡胶子弹等等。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7度。 吹和缓东至东北风，今晚转吹清劲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系天晴干燥，早晚天气较凉。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98点，跌366点，成交金额4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04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38点，跌31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27.6，跌2.6。中国飞航新上市报7.3。友邦保险78.65，跌0.7。旅社1.49，系冇起跌。建设银行6.25系跌6仙，中国平安91.3跌1，中心国际10.34升6.4，盈富基金26.85系跌3.5，永星生活服务4.72跌9仙，中移动62.05跌7。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是7.829，日元108.93，瑞士法郎0.992，澳元0.685，加元1.324，新西兰元0.641，人民币7.022，英镑兑美元1.286，欧元兑美元1.101。日经平均指数报23,328点，系跌190点。港金现价报13,630蚊，升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58.76美元，卖出1,459.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铁路消息先啦，咁而家东铁咧都系东铁线咧就全线暂停啦，咁跟住落嚟讲嘅铁路，跟住落嚟讲嘅站咧全部都系暂停噶，包括系旺角、石硖尾至到调景岭站啦、将军路、宝林、坑口、锦上路至屯门、东涌，咁头先讲嘅咧全部都系暂停噶，再讲多次啊，旺角站暂停啦，石硖尾至调景岭、将军路、宝林、坑口、锦上路至到屯门站。东涌全部都是暂停服务的。另外轻铁路线啦 ,705,761P,751P 都是暂停服务。而 751,614,614P 就要改道行驶啦。所有轻铁的车辆不会经翠湖和友爱站。而电车呢只是提供介乎坚尼地城至到柏架山道来回线和跑马地圈之间的电车服务。其余就暂停的。路面阻塞方面呢，在新界南运路去大埔中心方向不能够左转大埔中心巴士总站，大埔的太和路近大埔中心，安慈路介乎丁角路和大埔中心，屯门乡事会路和杯道路的交界，吐露港公路出九龙近圆洲仔那一段封晒，吐露港公路入新界近香港中文大学封晒，镇环路和杯道路的交界的。另外现在多条巴士线都暂停服务，港铁的巴士全线都是暂停服务，渡轮的马料水至到塔门街道渡轮服务都是暂停的。现在路面新界方面比较挤塞的地方都是新田公路，去回大榄隧道方向就严重挤塞的，现在龙尾排回去石湖围，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兆康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福亨村，青山公路的元朗段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医院一段挤塞，龙尾就接近朗平港铁站，林锦公路去返锦上路方向近住加道里农场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林村，全锦公路去返全锦交汇处挤塞，龙尾喺朗日峰，粉锦公路去返锦田公路近住八乡警署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打蛇湖村。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咧，有两条隧道挤塞噶。咁大榄隧道出九龙车龙好长噶，排到去博爱医院。大榄隧道出九龙排到博爱医院，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啦，龙尾就喺电话机楼。咁其余嘅隧道咧，暂时正常。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蚊可以传播登革热、日本脑炎和寨卡病毒感染等疾病，要避免被蚊叮咬就要做好保护措施，记得着松身浅色的长袖衫裤，按指示重复用含有避蚊胺的驱蚊剂，不要在丛林逗留，外游返港后不舒服要即刻睇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两位徒弟考下你，有火啊点救啊？ 有火啊，梗系用水救啦，师傅。 系师傅教落，唔同嘅火源要用唔同嘅方法。你长大啦。 咁天拿水同埋松节油要放喺边啊？ 梗系放喺就走嘅地方啦。 师兄你长大啦，盐物品啊要好好保存先得噶。 你两个都长大啦，听实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小心处理易燃品，防火安全要记紧。我系海俊杰。 我的享乐时代， 好，最后呢唔够半小时嘅晨光第一线节目时间，咁我哋嘅我的享乐时代咧，就今天咧又唔轮到阿 O，又唔轮到我彭仔，就轮到咧我哋嘅特别嘉宾 Vincent， 我哋嘅监制， 呢个好重要嘅， 好嗱，唔系好重要。是紧要嘅， 紧要啊！对唔住，呢个好紧要嘅， 唔系好紧要， 系紧要嘅，佢唔会有个好字嘅。你可唔可以跟我学一次啊？ 系， 都系紧要嘅， 都系紧要嘅， 系啊，呢个先系好嚟嘅。 系啊，好，多谢你哋模仿我演出得好。我 廿几年嚟， 系 啊，你嘅广播冇廿几年啊？ 有啊，真系有廿年啦，原 来廿年嚟冇人发现呢样嘢，唔系啩？ 呢个系好似近呢几年先发掘到呢个口头禅噶。因为人成长咗先觉得有好多嘢系紧要嘅，系咪好配合劇情啊？好啦，交俾你啊 ，Vincent， 我哋嘅享乐时代 有啲咩享乐啊？ 哇，嗱，呢个嘅享乐咧，就真系要回想翻那些年咧，我喺温哥华读中学嘅时候，咁咧，即系啲人成日喺度话咧，嗰啲 上个世纪 真系上个世纪 八十年代 嗰阵时就有啲嘅课外活动啦，咁同埋其实佢哋当地都几注重唔同类型。嘅课外活动，等你咧就出去，系噶，真系噶。 我都有好多表弟喺度读书 嘅。哎呀，我哋嗰阵时听到咧 field trip 系好开心噶，咁你系去体验唔同嘅嘢。咁其中有一堂咧，就系我哋上嗰啲社会科学堂啊。 哦 ，social studies 啦，咁就系话要学下啊，我哋加拿大嘅历史。原住民嘅生活系点样嘅？冬天咁啊，冬天原住民嘅生活咧就喺山上边咧，佢哋点样系游走喺山上边咁啊？ 落晒雪嘅，雪山嚟 嘅。系啦，咁所以咧就要着啲特别嘅雪鞋嘅。 系啊 ，snow shoe。 同埋嗰阵时嗰啲原住民全部都打猎噶嘛，披兽皮噶嘛，佢哋系。 咁我哋嗰阵时就冇披兽皮嘅。 唔系，我问下啫，讲翻你讲到原住民，大佬， 你嗰啲系原始人啊？唔 系，原住民都好兴系 着兽皮。 嗱，咁其实佢 snow shoe 咧，即系嗰对嘅雪鞋系点样？咁你幻想一下咧，系本身一对厚厚嘅鞋啦，咁然之后咧个鞋底你另外咧就好似人哋嗰啲雪橇咁样咧，即系里边要再另外穿一块嘢嘅，即系一块板。咁但系呢个板咧就唔系话好似譬如话滑雪板啊或者雪橇咁样嗰一种嘅 质地， 嗰种嘅质地嘅系漏疏窿嘅，好似即系你幻想一下系踩住个筲箕咁样啦。 筲箕， 即系筲箕 疏窿 噶嘛，即系好疏窿嘅，但系就都几大块嘅。 系 咁嗰块嘢 有冇厚度噶？ 嗰个厚度，因为其实佢哋咧嗰阵时系攞啲藤啊嗰啲嚟即系织出嚟嘅。 咁即系薄薄地一片咁啫。 薄薄地咪一个即系一个好似网状咁样嘅物体咯，就长形鹅蛋形嘅。 咁佢会系个面积系大过个鞋底啊，定系啱啱好同鞋底一样噶？ 哦，大过噶，咁即系你当佢系 即系有啲似踩呢个滑雪板咁样。 系啊系啊系，类似滑雪板咁样啦，咁但系一只脚一块嘅。 哦， 系啦，咁嗰个面积咧，你当佢系鞋头同埋鞋踭咧，即系大概嗰个长度，起码都有三四寸。 咁睇下你只脚几大啦，好似 系啦， 呢个系契嚟玩嘅系嘛？ 呢个唔系啊，呢个咧就系爱嚟咧，即系你喺嗰个雪山上面周围走嘅时候咧，就冇咁易跣嘅。 你步行啊， 系啊， 方便步行啊， 即系人用嘅雪胎。 系啦，你可以咁样去形容啦。咁跟住，然后咧嗰阵时，我哋就即系我听到呢样嘢，我好怕冻啦，同埋我好怕 冇理由噶，肥人唔怕冻噶，成日话 旧时好瘦噶佢。 我嗰阵时，旧时我系瘦啲嘅， 都唔系 呢个紧要嘅呢个。 啱啱入嚟港台嘅时候都好瘦噶， 啊都瘦啲啦，系啊， 系啊，成个 哇，真系。哎呀，香港电台养肥人啊， 真系，我都见住佢肥， 你见证住 啊，系啊，真系， 冇错冇错， 哎，我好即系执翻身材啦咁。诶， 早知今朝我唔买早餐啦。 咁冇，讲翻你嗰个雪鞋先，系啦。 咁嗰阵时咧，我就喺度谂啦，哎呀死啦，要去呢啲。即系要上雪山，即系我哋唔使话行上去嘅，我哋系坐旅游巴去到某个位，跟住就落去喺个山中间嗰度行。 即系老师系要你哋体验着住嗰啲雪鞋行啊？ 行一段山路咯。 哦、但系个雪鞋系喺街度有得买，定要自制噶？ 唔系你，总之你系着一对防水鞋去，跟住咧你就可以去即系学校帮你租埋噶啦，就系嗰个雪鞋，即系嗰两块嘢。 哦，咁啊再套上去嘅， 套上只鞋嗰度。 喂，我想问咧，你去嗰雪山系咩雪山？咁啊，彭爷咧都去 开， 系啊，去开呢个温哥华。你有冇去过啊？嗰个位啊， 唔系我有去过雪山，但系我唔系去好多雪山，我好似嚟嚟去过 Whistler 咯， 系 Whistler 有个 Grouse Mountain 咯， 啊系啊 ，Grouse Mountain 系好难读啊呢个名，我觉得 系啊。 嗰次 我就係呢兩個就去過，其他都冇啦。 啊，咁啊，收機旁邊你睇下有冇去過呢個雪山，著過啊 Vincent 嗰啲雪鞋係咪 啊？有個叫咩咧？ 嗰次嗰個好難，好難啊 ！Blackcomb 啦，你仲有 絲磨係咩 啊？係啊 ，Mount 絲磨啦，係啊。 哦，都係雪山嚟嘅， 都係一座山嚟。 咁我可能有去過呢個。 如果你少去加拿大或者少去温哥華嘅話，你唔知咧係好正常嘅。不過我哋今日想講下 嘢當知啫嚇， 講下啲雪鞋嘅嘢。 係啦，咁其實佢哋咧就係有呢一個嘅體驗啦，咁嗰一次咧，因為你行完之後，我記得仲要寫篇文嘅，就要寫翻你嗰個感受係點樣？ 感受係點咧？ 我嘅感受，我唔記得我寫咩啦，就係我記得係對鞋入水啦，同埋好凍咯，係。 哇！咦，有人揾你， 有外国人揾你，喂， 有杨 牛 啊，杨牛啊，即刻 check 下先， 系。 系咪嗌救命啊？ 唔系我突然间只智能手表自己喺度叫啊！ 哦，即系平时你系呢个时候先响闹啊，即系你依家先起身啊！ 我翻九点噶平时，可能教闹钟咧同你请安啊要。 真系唔 知道。好好好 ，OK。 咁我想问啦，嗱，当年咧即系学校原来上雪山咧着呢啲雪鞋咧就系有头先话有得。另外租嗰塊雪鞋嗰塊板咧， 啊、 就俾啲同學套喺個腳嗰度行嘅。 係啦、 啊，咁如今咧隔咗咁多年之後，仲係咪咁樣嘅咧？ 而家都仲有嘅。咁我上網睇翻咧嗰個Grouse Mountain 咧，佢係有呢一個租鞋嘅服務嘅。咁我見到佢而家嗰啲就現代化啲啦，個樣望落去。即係起碼新潮啲有顏色啊，有成啊咁樣啦。我哋嗰陣時就係相對簡單啲，但其實咧都係咁樣嘅，都係咁樣行嘅啫。係啦， 加拿大咧係少有嘅國家咧，冬天多嘢玩過夏天嘅。 其實都唔係啊，即係佢近排近呢幾年咧，佢哋 冇咁凍， 佢成日都話：哎呀，好慘啊！ 唔夠雪落， 唔夠雪啦。 你嗰個位啫，你落翻去多倫多都係冰極企鵝嚟，冰極世界嚟嘅，真係。 温哥華我都有聽啲親戚講話係落少咗雪啊。 嗯，係啊。即系你如果譬如话要去感受嗰种嘅落雪，因为譬如系香港好多艺人咧，即系十几年前咧，就成日都系啲冬天啊、新年咧就会飞去 Whistler 嗰度滑雪。即系我啲朋友都话，诶，我又见到某某明星啊嗰啲咁。 系咪谢贤一家咁样嗰啲 啊？谢贤一家，系啊，都有。 婷婷 咯，婷婷，佢哋以前都 系仲喺温哥华，唔系以前，依家都仲系，依家都仲有间屋喺嗰度。 依家可以变咗系譬如钟嘉欣一家， 系啦咁样啊。 嗰时黎明啲 MV。都喺嗰度有拍过 啊 嘛， 嗰阵时成日咪 话广告啊， 忘记和记啊嘛， 就喺嗰度嚟噶， 系啊， 电话广告啦，系啊， 系啊， 徐子珊啊，好似 佢咪攞住个电话，咪话喂收唔到啊，点算？跟住佢咪攞住部好大嗰部咧，三防第一代三防防水防跌防辐射咁样嘅电话啦， 三防， 跟住咧就话 喂何家， 我而家即刻过嚟救你咁样，好型啊！ 我就系嗰个雪山啊， 系啊， 系咪想转播呢个和记忘记啊？ 忘记 和 记， 和记和记，系想播呢个和记数码通咁样。 唔系唔系唔系，讲头嗰个 OK， 后嗰三个字唔好讲字，头嗰头嗰两个字。 你哋啊，就系成日都系咁啊！我净系讲嗰个名啊，我又冇吓前文后理，又冇话系踩佢一定系赞佢。 就可以講嘅 牌子名啊，唔係一定係呢個洪水猛獸嚟㗎、 啊。 你做 DJ 嗰啲真係傻傻地嘅、 啊。我哋真係要警小心一下，警惕一下自己啊嚇。好，個歌名叫咩名啊？ 講完啦，你個響樂。 唔係啊，你哋喺度講緊黎明嘛？我見你講得咁 興起，你都忍住講徐子珊係咪？定講洛基兒啊？帶咗去另一個話題先係咪？ 嗱去到最後咧，咁如果即係大家有興趣咧，就去試呢一類型嘅活動咧，咁啊記得咧。要订机票之前啦吓，咁啊留意下咧，佢哋当地咧嗰个落雪嘅情况，因为而家呢啲时候咧，佢哋开始当地咧都会系汇报下话，喂雪山啲雪咩环境啊，要唔要人造雪啊？因为如果啲雪唔靓咧，你飞到过去你 哦 系啊，你都系搞嘅。 一对雪鞋都冇得玩 啊！有人造雪啊，即系话啲雪唔靓咧，政府就会整啲雪喺 佢会做啲雪，佢会做雪噶。咁、因为如果唔系你。因为佢冬天其中一个主要嘅收入就 是 滑雪啊嗰啲啊嘛， 咁嗰度好滑啲定 Montreal 好滑啲咧？ 我冇去过 Montreal， 同、埋我未滑过雪嘅。 好，唔系我欣赏你嗰份率真同埋诚实。 咁系冇就冇去过，点做啫？ 有啲人会未讲完之后咧，未去过，未去过。我觉得我去嗰度好过 Montreal， 跟住你就会再问佢话，你去过 Montreal 未？我未去过咁样， 诚实 系啦，诚实系好紧要嘅，所以呢个世界 系紧要嘅。 系好啦，系时候系咪可以播呢个啊？吓， 系忘记 忘 记， 系有冇黎明 featuring 噶？ 有 麦浚龙 featuring 黎明系紧要嘅 ，你学到啦 ，Vincent， 好叻啊你， 好啊，毕业啦你， 系啊。 我于海底里逃避，思念很美，这片旱地无法比。当黑发渗着白想起你，当街上没行人想起你，又隔着岸前面也不顾身处在两地。不用记，思忆都猖獗无我到旧时远飞，跟他恋爱太乏味，想起你，飞机遭遇乱流时想起你，就算落力遗忘你的发肤气味，也只会越还越细腻。来年就算没爱情，日落月升，总会挂念你，应否将爱活埋成感情继续再回味？就算没爱情，日落月升，总会。 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哦，华梅姐心碎了。 点解？ 佢谂住大战桂花田应该唔得， 唔会、啊， 因为佢见到桂花田隔篱有个男士， 有个 叫曾志雄， 但系桂花田扎紧边等紧华梅姐。 系咯，阿华梅姐，黯然神伤地唯有行开啦，叫佢。 系啊，咁唔紧要嘅，实有机会可以合作一下。 好啦，而家就讲一声啦，华梅姐，我知道你好恨，一直都好恨同桂花田做节目嘅，多谢你啊。 你以为华梅姐系只鬼啊，会上身啊，无端端？ 系啊， 佢系人嚟噶， 系啊，要请先请到出嚟噶， 神打啊！你而家， 华梅姐，华梅姐，快啲嚟啊！多谢你， 唔好问米啊，喺度， 唔好问米啦，太多嘢啊！ 我哋有个交通消息要讲咗先吓。 好，咁啊，由于咧观塘线啊全线咧多个车站咧都有人咧阻碍列车嘅运行啦，咁全线暂停啊，成条观塘线都暂停啊吓，全线咁多个站系啊，咁啊留意翻电台电视嘅交通消息啦。 好嘅，咁啊阿欧云呢个时候咧有阿阮太喺电话旁边。早晨，阮太，系你好，早晨， 你好啊，阮太， 你使唔使出行啊？今日 唔会去街啦，屋企啦， 系啦，安安全全啦，平平安安咁喺屋企啦吓，听住我的收音机就最好啦，嗬， 系冇错，系嘅， 听边个台好啊？小心 港台咯， 啱晒啱晒，我几惊自己设一个陷阱俾自己。好啦，阿阮太啊，今日咧你就晨光 Morning Call 打通呢个电话咧，就想同老公同家姐有一啲嘅点唱，所谓何事啊？ 仲有自己 啊，仲有自己添啊，系你讲啊， 我就听日生日， 哇，生日快乐！ 多谢多谢 ，Happy Birthday！ 多谢我先生咧，就16号生日。 系 咁，我个家姐阿吴太咧，我家姐阿吴太咧就26号生日。 哇！ 我就祝大家生日快乐。 系，我哋都系啊，将呢一个嘅平安、喜乐、幸福、健康送晒俾你哋啊，个个生日嘅呢一个寿星公、寿星女吓。咁啊，有啲咩庆祝啊？啊，有啲咩庆祝啊？ 谂住礼拜五都系上去内地玩三日咯，公婆。 原来公婆啊，啱啦，好少可拍拖，定系经常都系咁噶？ 正常都系噶啦，而家仔女大咗，都系两公婆自己去玩噶啦，系啦。 呢句说话有啲好似最好系全家一齐玩咁样噶，我想。 不过佢哋唔理我哋咧，我哋两个自己玩咧，咁样系嘛？定还是一家吓？系你讲啊。 佢哋冇咁多假期嘛，即系后生要翻工翻学，系啦，咁咪唯有两个自己去玩咯。喺香港就再庆祝咁咯， 都开心啦，嗬，可以 开心开心。 就系两公婆咧，即系挨大咗啲仔女啦，咁依家又可以二人世界咁啦。 系啊，冇错冇错，系啦，啊，仲有我要补足我儿孙女啊，佢哥Jessica 咧，佢1号系生日嘅，啱啱过咗，同埋我女婿咧阿 Simon 啊，佢6号生日嘅，咁好开心啊！呢个月 全部都系11月之星， 系咯，几开心， 冇错啦， 天蝎座好啊，专一啊， 系啊，天蝎座唔系咸湿咩？ 唔系，我识嗰啲都好专一嘅，唔知啊，可能唔同啦，月亮星座唔同啦，可能系啊，我帮你解释得啦，讲咗啦，点？ 我有根据噶， 根据系咩啊？ 因为佢哋个星座系主管呢一个嘅性器官噶嘛， 哦系嘛， 系咁讲，即系西洋啊，西洋嘢系咁讲嘅， 唔紧要啦，大家听到开心就得噶啦，啊我哋都 唔好理佢，我唔系叫人咸湿，即系咁讲啫，好嗱，阮太仲有冇少少说话要同咁多个生日嘅朋友讲先？ 冇啊！祝我先生就身体健康咯，最紧要吓，咪咯，同埋我家姐都系啦，生活愉快啦。 你自己都系啊，身体健康 系啊，系啊，最紧要啦，系啦。 好多谢阿阮太，你今日特别拣咗咧，就阿张学友有一首嘅歌曲咧，好有心思嘅，咁就系祝福，系咪？ 系我家姐，我家姐吴太想听嘅，所以我点俾佢听咯，祝佢身体健康，系嘅。 我哋一齐欣赏下。 好，拜拜。 唔该晒。